亡遏止新型肺炎疫情。當地將由星期四晚開始展開全國封城三星期，直至下個月17號，所有跨城的旅遊需要得到官方批准，學校改為網上授課，公共交通工具將實施嚴格的人數限制。民眾除了購買必需品和緊急醫療原因，其他時間不得外出，全國暫停非必要商業活動，超級市場逢星期日暫停營業。土耳其在過去的星期一新增37000多宗確診個案，是確診個案最多的歐洲國家。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本港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4点，升62点，成交金额4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9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8.7，跌6.1；美团309.4，升4.4；腾讯控股623.5，跌5蚊；盈富基金29.28，升6仙；阿里巴巴228.4，升3.8；力劲科技10.16，跌2.8；中国平安85.7，跌3毫；港交所492.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一英镑系10.778。瑞士法郎8.478，欧元6.045，加元6.257，新西兰元5.605，欧元9.3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0点，跌咗37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2美元，卖出1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喺胜利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8日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 将顺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啦。而家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嘅英国民谣《Green Sleeves》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啊！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呢几日咧，我觉得都系又要唱翻秋风秋雨愁杀人咁样啊。 唱翻呢只？ 系啊，你又 系 抽紧啊！我唔觉得系夏天、啊，明明都已经即系 凉凉地咁样。 系啊，仲要系朝头早咧，嗰、那个天阴阴雨湿湿咁样咧，雨粉纷飞、啊。 都系嘅。咁几时会好天色呢？就天文台话星期五啊，天色会好转啊。 系，我今日仲可以好浪漫咁样咧，同我老婆落去咧。 担姐啊， 系啊，送完细路翻学之后咧，仲有时间啊陪佢去。唉，真系讲起都浪漫啊，同佢超市买餸啊。咁早就落去超市买餸， 桂花田，有冇听过人哋浪漫嘅事喺超市买餸？ 系啊， 我第一次听。 所以咧，作为佢老婆咧，佢觉得浪漫呢两个字咧，已经唔知抛之脑后，或者重新认识，或者重新认识浪漫呢两个字。 对我嚟讲，呢啲啊，喂，我应邀噶，我系送完细路翻学之后，我老婆主动啊 invite 我啊，佢话我会落去买餸。你跟住抛个眉眼，跌一跌膊，系、都仲有两件衫喺度嘅。你会唔会同我一齐去买餸啊？ 梗系想你攞嘢咋？ 系冇 错。 托两包米翻嚟喂。 有佢咧，佢想将咧一个好即系唔系几好现实咧，就将佢美化。 哦、有咩唔好啫？个现实 其实 OK 嘅，佢好中意。 咪咯。 佢又冇话因为要去咗超市 有几负面啊？ 赶唔切翻嚟，或者赶头赶命翻嚟又冇喎。 冇啊，我都 松容喎、 啊。因为送得学校翻学送得早啊嘛，充裕嘅时间。 系啊，又唔使迟到。佢而家即系你明唔明啊？佢讲咁多嘢，即系话俾自己听，话俾大家听咧。佢冇迟到啊！ 唔系唔单止冇迟到啊， 佢连送仔翻学都冇改、啊。 我系调翻转想话俾你听噶，没有条件就要为自己创造浪漫嘅条件。 好嘅好嘅， 所以咧由负面变正面就几好啊！ 我同佢雨中漫 化个靓妆，然之后换件衫先落去 买。我同佢，我同佢， 你明唔明？ 当我哋雨中漫步嘅时候啊，即系由嗰、那个啊由个超级市场嚟去我架车嘅嗰个途程里边，哇！我哋只手翘住啲咩啊？ 翘住啲咪， 左手翘住两条唔知咩鱼。 右手有几条冲到上天嘅冲， 系、 嗯、啦，哇，嗰棵冲飞晒上嚟啦，系啦， 哇，佢一早去超市买啲新鲜餸， 系啊，跟住我右手又帮佢再 玩两包米， 系啦，玩两条蕉咁样，系啦，然后担住把遮， 哇，几 真系， 哇， 仲有飞小雨中条鱼同你再相逢，系咪先？ 你唱宵夜店， 宵夜店，你唔好以为啊，我喺度苦中作。你问下隔篱嗰个桂花田， 有冇 佢朝头早阿华有冇同佢落去街市买餸啊？ 我谂朝头 佢一朝早阿华有冇把臂同佢喺度共步啊？ 阿田嘅朝早可能已经系九点嘅， 系咯，啱啱做得， 仲要瞓到黄朝白晏，佢老公应该已经醒咗走咗啦。 系啊，多数诈人嘅都系阿华，喂，你瞓醒未啊？ 哎呀， 有冇咁好瞓啊？咁 嗱，你话系咪先？ 阿华睇几粒钟嘅电视咧，佢话喂，你瞓醒未？我睇好多。 你明唔明啊？ 有冇咁好瞓？ 系咯，你睇下争几远？ 啲咩问题嚟噶？系咪 争几远真系啊！ 你唔好羡慕我啦， 我唔羡慕啊，我觉得你唔好妒忌我咋， 各有前因啦， 唔系咯？你睇下台长几阴公 咩啊？ 一朝早起身 冇得讲啊！ 有冇人同佢买棵菜啊？ 你可能对住啲喂早晨啊草，喂早晨啊花，喂早晨啊牙膏，我又嚟接你啦！ 有花有草都好啊， 系咯， 花草都冇噶。 哎呀，唔该你啦，买翻 寸草不生啊！ 买翻啲花草真系咧，觉得有啲生机嘅， 有啲生气系嘛？ 唔系因为咧， 我哋而家要种啊嘛。啲生氣 要自己自尋快樂，你明唔明啊？人哋俾唔到你嘅，咪自己揾咯。 你應該係真係學下梁朝偉啦。啊，金城武、梁朝偉都得，係咁同啲番梘啊、紅罐菠蘿啊、同條毛巾傾偈啊。 哦，牙膏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可能我擠你細啲，好唔好？ 係 啦，但你都要記住，俾啲嘢我做，係啦，嘔啲嘢出嚟俾我， 係啦， 先嘔得靚啲，係啦。我大 S 型，你又唔好俾個 XH 型我咁樣。 係啊 ，OK 啊，所以今朝早啊嚇。一朝早起身， 哇！最中意呢只啊， 漫步人生路啊， 在你身边。 系啊，仲我觉得仲可以将佢送俾咧阿周国峰啊， 唔系咯， 周国峰先生， 佢今日生日啦， 系啊， 系咪五字头啊？好似 五啊一嘛，你冇睇新闻咩？ 系就系啦， 今日新闻太多重点啦， 新闻有啲话五十嘅， 寻日就五十， 系啦，啱啊！ 祝佢人生路漫漫都好自由潇洒。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想问一下你哋两个一个私隐问题，琴日你哋有冇冲凉？ 我有， 有嗬。 琴日悭水日啊？ 琴日有冇冲凉啊？ 梗系有咯， 有冲凉嗬。琴日你哋有 冇影响？应该唔关我事。 你哋琴日有冇 啲泡泡？ 有冇用泡泡？有冇用碱液先？ 我有用碱液。 我想知道你哋两个冲凉嘅习惯有冇落碱液噶？ 我落碱液冇用泡泡浴。 我即系话俾你听，我冲凉咧唔会着裤嘅。OK， 系、 哦、有冇戴浴帽啊？ 都冇， 都冇戴浴帽 嘅。 咁啊，咁你 身，我唔会用嗰啲擦擦擦嗰啲嘅嘢咧，我冇嘅。 唔系，梗系知道嗰个唔系你啦。我琴日都讲咗嗰单新闻啦，而家系后续啫嘛。就系想知道，咁你哋有冇用任何有泡泡嘅沐浴露啦、碱液嗰啲咁嘅东西噶？ 咁佢捽得大力嘅时候， 有冇 噶？有 冇用过？有冇用过？ 啊，真系有的， 但不至于塞咗人哋嗰、那个。 冇 错。唔系啊，佢惊排咗嗰啲渠落去系咪啊？ 塞咗人哋话。 咩 ？我哋又喺嗰度冲凉。 固体嚟噶咩？ 系啊，咪琴日因为咧，自从康文署佢就话咧，嗰、那个观塘嘅音乐喷泉， 记住我要 call 嘅5000万啊！ 我足样嚟，足样嚟， 5000万就 咁你呢个唔够劲，我劲啲、哦， 半 亿 系啦系啦，半亿打造嘅音乐喷泉， 如果要抢 full 咧， 半 亿系 啦系啦系啦， 如果再劲啲咧，1亿两个。 系啊， 咩啊？一亿有两个 ，唔系或者通常都系咁啊，接近1亿， 啊、 有几接近啦？冇5000万咯，咪接近1亿咯， 四舍五入都系。 系啊，冇晒，系啊，冇事。 系啦，系啦，喂，咁啊嗱，因为琴日之前就因为阿东方星喺度冲凉啦，咁本来个焦点咧就系话佢败坏呢个风德。哇！伤风败俗， 通街冲凉 系啦，通街冲凉，但系冇 剩条底裤咁样。 系啊，咁啊，本来你闹完佢又谂住冇事啦，啊，点知琴日咧直情停咗，个喷水池就停咗。咁 你知唔知令到几多人失望啊？ 好失望， 搭车或者行路落去嘅。 系啊，啲僆仔都冇，啲僆仔仲要冇低里边玩水啊嘛。 踩 几 下又烂咗啲砖。 系啦，咁结果咧。佢就話：因為咧就話有大量簡易咧就入咗去，就話咧驚有泡泡喺裏邊啦，又話驚濕啦。 佢係咪驚噴翻啲水出嚟嘅時候 有泡啊？ 好多泡啊，變咗好似嗰啲咧小朋友揸住個吹氣嗰啲， 係 啊， 嗰啲叫乜鬼啊？ 吹波波，吹波波嗰啲咯， 吹波波， 係啊， 簡泡啊， 但係係啦，咁我就真係好唔明，因為琴日真係好多咧，好多家庭咧都發生呢個困擾啊，就係問一個問題啦。咁今日沖涼自己屋企使唔使應唔應該落任何簡易咧？ 系啦， 我都惊塞咗屋企条喉啊！ 系咪先啊？ 一栋大厦咁多户， 系咯， 我住咗50年咯噃，我50年我都系咁用翻嗰啲碱液啊，番碱冲凉好多套嘅，咁 贵老太， 但系就冇塞到啊！ 就 系 好惊啦， 点解佢一个人喺度冲凉嗰个 影响咁大嘅？ 半亿系咪啊？ 系啊， 啊嗰、那个。嗰、那个水池就会咁样喷水池就湿， 我都好想知点解啊！ 你可唔可以俾个报告啊？ 同埋 市民大众啊， 张志阿方 东方星 啊，东方星系讲错啫，阿东方星佢系咪将嗰啲冲凉嗰啲用品掉埋落去整湿人啊？ 冇啊，但如果系嘅，都系你执得都执走咗啦。而、哦、家就系讲紧话嗰啲即系碱液啊，喺里边咧，系啦、 啊， 唔系因为我又唔系读化学出。我哋文科生咁，但系咧，我就净系知道碱液咪会溶喺水度咯。 系啦， 咁点解溶喺水度会流走啊嘛？ 佢 点解可以塞到落个水龙头度嘅咧？真系，我呢个真系觉得好神奇啊！ 系咪其中有个泡咧比较坚固，跟住一冚冚住咗就？点督佢都唔穿嘅，咁、所以搞到佢会咁样塞法咧吓， 真 系冇人知道啦。 你话如果系因为想洁净翻啲水，咁所以关闭嚟到清洁咁。咁就好似容易啲理解咯， 但都唔會污糟㗎。其實咧，啲簡易溶咗喺度就走㗎啦嘛。 啊啊、 你諗我哋平時沖涼， 洗咪就係要乾淨 咯。 等等先，未必喎。 點解？ 咁會唔會係因為呢啲係音樂噴泉嘅水咧？ 佢係循環 嘅。會唔會循環再用㗎？我唔中喎。嗱、哦，呢、這個純粹真係問嘅啫。因為如果你係咁不停加新水嘅，咁咪好嘥水咯。 佢應該係會。 不過唔係，佢俾小朋友去玩嘅喎，咁你不停循環嘅，咁咪又唔得咧。因為佢我其中有一個 攞嚟欣賞 嘅，其中有一個新聞就係話咧，話啲小朋友著住對鞋嚟咁樣踩咧，就整污糟啲水啦。咁我聽到有句咁嘅説話咯，新聞報道咁樣。 斷估佢唔會 循環嘅啦，係咪啊？ 我覺得似循環嘅喎。 咁所以就好介意嗰啲水有泡啦，同埋有鞋著出嚟咁樣。 如果係咧都啱嘅，咁啊內循環啊嘛， 係啦， 國情即係內循環。咁但係咧。琴日亦都有啲記者咧，一知道咗佢話要停止維修嘅時候咧，就話去到觀塘個音樂噴泉度望啦，就發現唔係啊，噴水池裏面噴出嚟嘅水都冇泡沫嘅喎，係啦。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咧，噴泉要大清洗，所以咧就要即係再休息啦咁樣。係啊，咁可能咧真係要政府咧幫我哋宣傳一下咧，會唔會裏面咧可能就為咗環保啦，同埋慳水啦，係用內循環嘅方式。嗰兜水就成日都系嗰兜水，喂，但系咁唔得噶，成日都嗰兜水，啲小朋友就先我哋话去玩。 但 系 我想问， 真系用意系俾小朋友玩水嘅咩？定系欣赏音乐喷泉系欣赏噶？ 但系佢系通常都俾噶。我特登咧， 通常有冇指引先话唔俾先？ 我见过外国嗰啲咧，我特登想 有啲靓仔会冲埋去淋湿我。 同埋佢哋就系想譬如着晒嗰套全身泳衣咧，就系喺嗰啲喷水池度喺度踩啊玩啊咁样。我见外国全部都系咁噶。 嗯， 系啊。 同埋嗰啲小朋友好似唔系好使理会嗰啲干唔干净。 系啊，咪同埋咧，如果你知我特登揾。过咧有冇啲人咧都喺呢啲音乐喷泉度冲凉咧？原来喺外国，不论系外国定系国内咧，都有发生过噶。 系啊， 即系好多人咧就无论 搞笑啦，定系 嗱唔知道，因为有啲就俾人哋当系行为艺术，有啲咧就会觉得话摆明炒作嘅。譬如大陆试过咧，有啲男女咧都系喺佢哋嘅音乐喷泉里边咧就冲凉，咁咧跟住咧佢话因为见到佢动咗几部 cam 啊，就觉得你特登摆拍嘅咁样。但个重点系咧。我又冇聽到後面佢哋嗰啲噴泉停咗， 咁誒停咗又唔咁 停咗佢又冇話我哋知 咧，咪係咯，你又唔可以咁話嘅。 唔係個問題係咁，我哋 咁佢穩陣啊嘛，仲就真係唔想噴啲水出嚟有泡咁啊，整到市民一間有啲咩事咁，佢又承擔唔到，我寧願停一日啦。 係啊，嗱，但係咧，原來佢而家係咁樣稱呼㗎，官方名稱咧嗰個叫音樂噴泉啦，包括音樂噴泉及互動嬉水區。 哦，有嬉水喎。 係啊，所以其實佢就俾你去咁樣玩㗎。 咁更加。需要知道啲水系点 样？ 哦，咁会唔会系即系喷泉嗰度应该系内循环啦？如果稀水嗰啲应该真系就咁水啊，就唔会再用嘅。 怪之得要， 可能系噶，所以佢就话关闭。排走池水同埋進行徹底清潔，就費事咧，你喺裏邊再有啲水就會再噴出嚟咁樣。 其實如果呢個時候玩水，咁咪整濕曬口罩，咁咪唔係幾好 咯？咁啊，家長要有另一個準備噶啦。但係記住玩嘅時都唔係可以俾你除口罩咯。記住。 所以咧，好多市民都奇怪嘅，譬如我見到唔同嘅報紙咧，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咧，就話嚇。点解咁快就冇得用嘅？佢话如果碱液都能够咧整塞咗咧，咁平时屋企嘅洗错嘅水管都会坏啦。咁究竟系点噶咁样？所以嗱，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要解一解清楚噶。究竟咧， 想寻求科学嘅解释。 系啦，究竟系发生咩事？ 咁系咪应该揾翻承建商出嚟讲啊？佢系咪应该去话翻俾大众市民听咁多疑问？ 唔系，因为如果系嘅话咧，我觉得咧，我哋都有责任咧，教导以后啲小朋友咧去玩嘅时候咧， 就唔好拿住啲咩泡泡喺嗰度玩啊！ 系啦，因啲人如果你玩翻间铺又唔得噶喎， 咁跟住仲有着得鞋定唔着得鞋啊？跟住着得鞋又话整污糟嗰个即系踩住即系喷水嗰个位啦， 咁啊话晒都系用大家啲公帑嚟整嘅，咁 互动嬉水区你又俾人玩水，我哋一定要了解一下。 系啊，点样玩法？我哋咪下次都要教一下点样玩呢个叫做嬉水。 我终于明啦，点解成日都叫嬉山莫嬉水啦？ 哎、 又话咗 啦，唔好玩噶啦。 我谂去开翻咧，应该会围啲铁马喺个。 只供参观系嘛，唉， 一就有个指引咯，我都话咯， 一定要啊， 系啊，严禁携带 呢个说明书先， 任何泡泡进入、 啊，或者请多人，我哋而家唔够人，唔系啲人冇嘢做嘛，我哋请啲人去交到每一位入场，系啦系啦，看住嗰度。 将清得没带半火沙，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 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支联会其中口号是结束一党专政，举行纪念六四事件的烛光集会会否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林郑月娥回应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所有事都是依法办事。他强调香港是国家内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区，但高度自治不是绝对和全面，香港特区在尊重宪法的大前提下，应该尊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至于不尊重到什么地步是违法，只要看法律证据和行为。 因為每件事情是否合法，除了看法律，還要看證據，還要看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甚至有時要看我們取證的情況是怎樣。不過對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之下，怎樣去看中國共產黨呢，我在國安法或者在愛國者治港那裡都跟大家交代過了。第一，我哋作為香港，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我哋係國家裏面一個享有高度自治嘅特別嘅行政區，但係呢個高度自治亦都唔係全面絕對嘅自治嚇，呢個係一個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全面管治權之下嘅高度自治嚇。而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哋咧係要尊重國家嘅憲法。而今日嘅國家憲法對於係由共產黨領導嘅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咧，亦都係講得咁清楚。咁所以喺尊重憲法嘅大前提之下咧，我哋同樣應該尊重今日執政嘅中國共產黨。今年係共產黨嘅百年嘅慶典，咁大家睇得到喺共產黨領導之下咧，國家喺呢幾十年嘅起飛同埋為人民帶嚟嘅美好生活啦。咁所以呢個尊重國家嘅執政黨咧，呢個係我哋有嘅立場。咁至於不尊重去到咩地步咧，係會違法，咁就要睇我剛才講嘅法律啊、證據啊、行為啊，諸如此類啦。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喺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澳洲同埋新西蘭近期確立雙邊氣泡安排，特區政府會向佢哋分享本港同新加坡嘅機制，同埋同佢哋同其他有意建立氣泡嘅地方商討。被問到會否同台灣建立旅遊氣泡，邱騰華話：如果大家有意願，可以傾談，但手上嘅地區不包括台灣。對於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種兩劑疫苗至少14日之後，才可以參加新加坡航空旅遊氣泡。有聽眾在節目表示，自己是新型肺炎康復者，醫護建議只接種一劑疫苗，關注能否參與旅遊氣泡。邱同華說不希望討論個別個案，但對方需要徵詢醫生意見，如果健康情況不適宜打針，也都有豁免的空間。邱同華又說，假設一名香港居民參與旅遊氣泡回港探親，如果在香港逗留少過90日就回新加坡，可以豁免接種疫苗。 負責統籌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出現疫苗接種記錄錯誤事件的屯門友愛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能接種科興和伏必泰疫苗，職員登入電腦系統戶口時錯誤輸入帳戶，導致列印的疫苗接種記錄名稱有誤，有五名市民受影響，職員發現後已經即時更正。他說已經提醒職員確保登入系統時要準確。另外，聶德權接受一個電台節目訪問，回應會港二計劃放寬會否擔心內地回港的居民可能有假陰性的情況。他說內地疫情受控，風險相對低，港人回港前必須證實沒有到過中高風險省市，到機場之後要接受檢測呈陰性才放行，即使經陸路回港，因為口岸條件限制，無法要求港人即場接受檢測，但亦有要求有關人士要在第二日和第十四日接受強檢，認為安排已經考慮風險和屬穩妥做法。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為頻密，星期五天色好轉，日間炎熱。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0点，跌82点，成交金额6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3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7.3，跌7.5；美团309.6，升4.6；腾讯控股620元，跌8.5。盈富基金29.14，跌8仙；阿里巴巴226.2，升8；中国平安85.25，跌7.5；港交所491元，冇升跌；港交所系491.4，冇升跌；力劲科技10.16，跌2.8；小米集团26.4，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3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1，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7点，跌79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7美元，卖出1,77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全锦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回全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沙咀道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全锦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车龙排到去德士古道天桥近住沙咀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排到果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就是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所以在水上进行工程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好似在荷兰就有个在运河的工程发生严重意外， 哇，整只等船翻转了啊！ 而在美国就仲出事，有个转油台转穿了个湖， 所有湖水好快就被抽晒落地底啊！ 到底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我而家翻学嗰个年代咧，应该我哋以前翻学嗰个年代咧，嗰啲咩午餐啊嗰啲咧就自己搞掂嘅，咁啊好少学校供应嘅。咁啊而家唔同晒啦，成日都话咧会有早餐啊、午餐供应。不过咧，我听闻好多嘅，嗰阵时桂花田都讲过，嗰啲僆仔学校嗰啲咧，有时啲午饭咧又真系麻麻地嘅吓，嗰啲午饭好似都系逼你减肥咁样咧吓，嗰啲饭又比较粗，菜又比较粗，简称粗糙。咁所以好多人都唔食嘅。咁一间学校嘅午餐，如果要用心改善嘅话，可以改善到点呢？又可以点样招呼呢？如果有间学校佢主动问你，你午餐想食啲乜嘢啊？然后就会好似有啲桂花田咁样嘅学生，即系简称刁民咧，佢就会话系咪噶？你问我啊，我答噶咯，我讲得出，你系咪俾得到先？你讲啦，食龙虾冇得食啊？有，冇错，真系有龙虾，切小龙虾系嘛，几十蚊只嗰啲系嘛，唔系小龙虾。是大龙虾，真是午餐做龙虾，不是是龙虾做午餐先啱啊！哇，边树咁巴闭呢？台湾啊，原来台湾呢喺呢一个云林县嗰度呢，佢哋有一间嘅小学就吓。咁佢哋最近呢就出咗个 post 呢，就话啦，我哋学校嘅午餐呢究竟有啲咩食嘅咁样。咁真係有150隻龙虾。你冇听错，嗰间小学系买咗150隻。大龙虾，仲要系点食法呢？平均咧一班咧可以食到三只，喂，即系一间小学嘅班房，佢哋每一班咧可以食到三只大龙虾。佢话咧每个小朋友咧至少可以食到咧三嚿虾肉嘅。再要讲多次，系大龙虾唔系小龙虾，咁啊只系午餐啫。咁啊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呢？事源就咁样嘅。 佢哋咧喺一年几之前咧，佢哋嘅校长咧就真系问同学，佢话你哋个个都话对午餐有意见啦，哎好啦，我真系尊重民意啦。佢就发咗个问卷问啲学生，你哋想食啲咩啊？学生真系有讲咧，就话想食龙虾。咁结果咧，校方就唔系话咧问完就算数，即系你知啦，好兴噶嘛。多谢晒你嘅意见啊，我哋会继续努力噶啦。咁啊，跟住冇一件事，人哋又唔系，台湾嘅学校咧，佢竟然就好，我哋认真研究点样可以执行。但系佢话咧。咁現實同理想都要俾金錢所左右㗎嘛。佢當時呢就仲係龍蝦好貴呀，就俾唔起錢。哦，點知因禍得福喎，因為呢後來疫情就爆發啦。咁龍蝦呢啲好多食材呢可能都因為啲食肆冇得開呢價格下跌喎。於是乎呢校方就趁低吸納，嘩真係買股票一樣啊。見到龍蝦價格下跌之後呢，校方攞咗大喇喇聲五萬蚊台幣。即系话咧，其实折合港纸咧都系万几蚊啫，就买咗几多只啊？买咗150只巴西大龙虾，平均一只咧都唔使100蚊港纸，超抵食。佢话咧，校长更加话咧，呢一餐咧每人只系需要俾几多钱啊？15蚊港币咋就可以食到呢一个咧有龙虾做嘅午餐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哇！影完相之后咧，个僆仔食到咧好开心啦。咁好多网民都话咧，我想重读小学啊，咁样。咁佢最窝心嘅地方系咩咧？可能有啲刁民咧，佢就会话啦，我唔要食龙虾，因为咧我有敏感啊，对海鲜敏感啊，冇问题。佢有 A、B 餐，你如果想食龙虾咧，就有龙虾加芦笋加沙律。咁呢个就係有龙虾做主菜嘅。如果你唔食海鲜嘅话呢，佢另一个餐呢就係有五香卤肉扒啦，加酸菜啦，加花生粉啦咁样。哇，影完嗰张相之后呢，你再望一望15蚊港币咋。呢、這个午餐正啊。而且呢佢仲讲明俾你听呢，我哋学校嘅午餐就係多元丰富同埋用心。冇错。最紧要就係、是市民讲嘅啊，唔系市民讲嘅，系学生讲嘅，校方系一定会听到嘅。其实有阵时聆听民意就系咁简单噶啦，估唔到小学生都识。咁我哋都要努力啲啦，我哋真系要向小学学习先得嘅。今日要介绍你睇一条片咧，就系、是、网上面咧有一个频道咧就叫 BC and Lori 啊，咁咧佢就介绍咧就系呢个厨神啊，Gordon Ramsay 咧，佢就话俾你听咧点样啊可以咧，佢咁讲噶，迅速、安全、人道咁样咧，劏龙虾攞埋啲虾肉出嚟，就唔使咧令佢造成太多嘅痛苦嘅，系因为如果你要俾小学生食龙虾，希望你都可以人道啲对佢噶嘛，我会俾30只大龙虾，如果可以嘅话咧，作为呢个 emoji 啊，我口水都流晒啦。台长啊，会唔会可以发问卷呢？问下我哋啲同事呢，午餐啊、早餐啊，或者想嗰啲叫做咩工作用膳啊，想食啲乜嘢啊？我諗呢，我哋会好积极呢话俾你听，我哋想食啲咩午餐 㗎。好啊，你咪讲囉，讲咗之后你咪自己去买囉，唔使问我㗎啦。 咁唔得，你咪即係打一个小学囉。 係啊，係咪讲咗咁得㗎啦。 你认就得噶， 咁咪系咯，咁咪得咯噶。好啦，嗱，我啊唔系讲食啦，今天咧就同大家分享啦，呢个短片啦，系都几爆笑有趣嘅。咁啊，原因咧就因为咧呢、這个短片咧就来自咧一个嘅运动会啊吓。嗱，学界嘅运动会咧，大家咧有阵时都真系觉得都应该冇咩好睇嘅啦，又唔系奥运会，又唔系咩劲嘅比赛，咁都系学界啊。咁都唔一定嘅，除咗话有阵时都会有一啲嘅突飞猛进，又或者系体坛嘅新星喺嗰度出现之外呢，亦都可能有一啲趣怪嘅场面啦会出现喎、啊、有冇见过呢？其实喺香港我未见过啊，就系响运动场举行呢一个嘅田径赛跑嘅时候，有冇见过呢？跑跑下然之后呢喺跑道上面呢，咦，竟然有一啲不速之客呢闯入跑道同嗰啲健儿一齐跑呢，仲要跑赢添。 有冇見過啊？嗰啲係狗仔啊，即係動物啊，有冇見過咧？哇！呢一個嘅短片咧就夠曬搞笑啦。咁啊，事源咧就係來自呢一個美國方面啊。美國咧就有一個嘅校園嘅運動會啦。咁喺猶他州嗰度啦。咁啊，比賽嘅時候咧就進行咧呢一個嘅女子800米接力賽。咁啊，當其時咧就去到咧最後一棒噶啦。咁啊，就嚟見到最後50米咧就要衝線啦。嗰個嘅跑第一名嗰個嘅運動員咧，個女仔咧係咁跑啦。喺呢個時候咧就見到有一隻啦，好 cute 嘅狗咧，係跑咗入嚟。嗰只狗仔咧，哇！一路跑一路跑，仲最終咧快過嗰個跑第一嘅嗰個女孩子嗰個選手。咁啊，仲惹嚟咧就係場內嘅觀眾咧熱烈歡呼。嗰個嘅跑第一嗰位嘅女選手咧，佢仲以為啲掌聲啊、歡呼聲咧係俾佢嘅。咁佢望一望先知，哎呀，原來係俾只狗仔嘅咁。咁呢一個嘅短片咧，大家可以睇翻咧嗰個即係嘅整件事啊，真人真事咧就都有頻道咧可以睇得到嘅。嗱，呢個 channel 咧叫做Mouse Speed。咁咧，佢就係專門報導咧美國學界嗰啲運動消息嘅。咁佢入邊有條短片咧，叫做Dog Drops Back Anchor Lick Ever。咁咧就當中咧就見到咧呢一個真相啦。啊，原來真係喺嗰個最後50米嘅時候咧，有一隻嘅狗仔，嗰只狗仔咧淺啡色，即係奶茶咁嘅顏色啦，毛神神咁樣嘅中型狗嚟嘅啫。個品種咧有啲似摩天使啊，又或者係約瑟爹利嗰款咁嘅。佢咧跑起上嚟咧，同嗰、那個跑第一嗰個女仔一齊跑嘅時候咧，佢係跑到好似一隻咧賓尼兔仔咁樣㗎，即係佢嘅前後腿咧彈起跳高，跟住佢又再一齊踩喺個地度又跑咁樣，好得意真係，唔怪之得咧，即係全場歡呼啦。咁你話呢啲咁樣嘅有動物走咗落去個跑道上邊嚟到去即係令到個賽事咧變成為好搞笑、好有趣咧。原來10年前咧都有一條咁樣個片嚇，咁喺另一個嘅 channel 咧，彭姐揾到咧就叫做咧Squirrels 611。咁咧呢個 video 咧就叫做 Dog Runs Onto Track During Newton South 4×4 Relay 咁樣嘅。咁呢個短片咧10年前咧上載嘅。咁喺當中咧就是、一個4×100嘅接力賽，男仔嘅。咁啊見到咧喺跑到第二圈嘅時候咧，就有一隻咧貌似咧金毛尋回犬咁大 size 嘅狗咧，就係金色嘅，咁啊跑咗出嚟咧，就追住嗰個咧又係跑第一嗰個嘅黑人學生嚟噶，那個男仔啦，係咁跑，咁一樣係跑贏嗰個嘅學生嘅，不過由於佢只係第二圈啫，咁所以之後咧第三圈咧佢冇再跟落去啦嚇，那隻狗仔，咁啊現場係見到咧呢、這個。短片入面呢係有應該似係佢嘅主人呢就捉返佢嘅，咁但係一樣呢係惹嚟咗呢場內嘅當時一啲嘅觀眾呢都有啲喧嘩歡呼呀咁樣，係幾得意嘅。咁始終動物呢係咪喺呢方面一定係快過人㗎呢？不過狗仔呢如果佢肯跑呢又真係幾得意呀，跑得又快係咪，咁所以呢見到呢兩條片呢即係除咗話回想起自己嘅陸運會嘅時候嗰啲嘅小片段之外咧，哇！原來真係咁得意嘅短片咧，可以喺呢啲 channel 嗰度睇得到嘅，悶悶地咁啊，可以令你咧有翻啲會心微笑啊！所以咧，彭姐諗住咧就要俾3個呢一個嘅心心眼 emoji 咧，同埋再加3個狗狗 emoji 俾呢兩條短片咧。啊，唔知啊，桂花田咧後生嗰時添，我想講跑唔跑得噶？好跑得快唔快噶？ 跑得噶，跑得噶，我篮球队嚟噶嘛。 你唔使跑噶， 50年前 你叫佢追巴士，佢都唔喐啦。 你讲啊，我追巴士几犀利啊，追到话巴士停低让我啊。 等一阵我去睇睇你追208啦。 系咯，你追巴士咪即系两个巴士追逐咯。 嗱喺生活上咧，大家咧有冇遇过咧机件故障呢啲情况咧？啊，例如最大机会嘅就系我哋成日搭嘅lift 啦。嗱，近年都经常发生咧 港鐵咧，因為列車故障係啦，任何車輛咧都可能因為機件故障咧而導致一啲意外啊，或者停低啊咁樣等等嘅。仲有就係咧做 show 啦，或者演唱會咧，可能因為機件故障咧而冇得升降啊，又或者冇咗音響啊等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仲有就係飛機嘅機件故障要折返緊急降落。真係仲有時醫院可能都會有啲儀器咧機件故障要更換啊等等等等啦。咁真係有唔少嘅。尤其係主題樂園嘅機動遊戲嚇，發生嘅呢個機件故障咧嘅事件咧真係好大件事嘅。上個月尾咧，海洋公園咧嚇就嗰、那個叫做狂野龍捲風啊，瘋狂得滯啊！咁啊，掉咗14个遊客咧，即係乘客啦，就半空6分钟，哇！真係嗰6分鐘，我諗相信對於佢嚟講應該係等於6个钟或者6日咁耐啊！冇喐到，停咗喺度啊！停咗咧，事後咧就證實咧就係因為咧安全系統咧偵測到咧唔尋常嘅狀況，所以咧就停咗。咁遊客咧就最後咧都係安全着地嘅。咁真係希望咧即係有關所有頭先我所講嘅事故有啲咩經歷啊呢啲事情嘅嘢，都係個個都係有驚無險安全度過啦。咁喺英國咧，黑池一個主題樂園啊，佢哋擁有全英國最高嘅過山車 The Big One。早兩日咧，朝早咧11点几嘅過山車咧，開到最高點嘅時候，突然間剎停啊咁樣停咗喺半空，咁停咗咁點啊？係啊，暫時咧就未睇到新聞咧有啲咩講話咩原因而停嘅，但係架車就真係卡咗喺最高嘅位置，點算啊？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卡咗喺個過山車嘅最高點嘅位置，結果車卡上面嘅遊客咧。是要由几个工作人员陪同他们从60米的即是20几30层楼咁高的过山车轨道行返落地面，是行返落地面，只是叫你离开架车啊，你都怕惨死啦，是不是那个咁高，是不是怎么大风风吹吹我落去啊，点知佢一架车会不会突然间一动咁样射咗落去，咁点啊，发生咩事啊，是不是仲要喺咁高处咩事都可以即冇乜嘢可以扶到㗎嘛，真係听到脚仔软，仲话行到落地面。哎好彩好彩，佢哋咧真系有惊无险地，真系咧安全着陆，系啦，落翻喺地面度嘅。所以咧今日咧，唔知道大家有中唔中意玩过山车啦？我今日分享咧，个名啊，个 channel 名叫大陆湿机嘅 channel 啊。咁啊，佢就话啦，个题目就系、是、还未降落已经晕死啦！全球10大恐怖刺激过山车，我真系睇晒条片啊！建议大家咧跟住佢嗰个镜头咧集中啲嚟睇，系啦。真系会睇到个心理一嚟嘅，不过咧佢咧唔会咧要你刺激到惊我，佢去到最高，即系去到另一个高位嘅时候咧，佢又会 run 就会转去第二条嗰、那个过山车嘅片，即又再刺激过，我会俾5个 O 晒嘴，好惊啊嘅 emoji 同埋5个过山车嘅 emoji。 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沙之地俯瞰我的疲倦，望你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 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实现，未见终点，也未见。 选民登记册，他尊重传媒的新闻报道工作，认为整体做法已经依法办事，平衡各方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西柳州考察调研，他昨日下午先后到访一间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和螺蛳粉生产集聚区，了解企业改革创新、制造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习近平视察机械厂时说，高品质发展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是重中之重。他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才能够争先，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要坚定不移，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习近平视察螺蛳粉生产集聚区时指出，小米粉大产业做到这么大是很不容易，内地鼓励民企发展，党和国家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遇到困惑时给予指导，就是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发展。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5点，跌47点，成交金额7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5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7.7，跌7.1；美团310.6，升5.8；腾讯控股620.5，跌8蚊；盈富基金29.1毫6，跌6仙；阿里巴巴227蚊，升2.4；中国平安85.1，跌9毫。港交所491.8，升4毫；力劲科技10.1毫6，跌2.8；小米集团26.5，升1毫；中芯国际25.1，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73，欧元6.045，加元6.256，新西兰元5.603，歐元是9.369，每百日元對港元7.16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596。日經平均指數報29,047点，跌79点。港金現價報16,430蚊，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22美元，賣出1,7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咁既然知道咗咧，就要开始写啦，写封辞职信。 系啊，有得教写噶。 系喎、啊，咁系咁。 我知抬头即定写 Dear O。 哦 ，Dear O 就冇礼貌啦，应该。 Dear Jane， 我咧就想话咧，咁唔係講呢啲咁樣嘅句式格式，我唔係講格式 啊。好啦好啦，你講啦。 我想講咧，嗱，譬如一封嘅辭職信，你總會有啲理由啩。 哦，咁咩理由咪自己寫咯？ 家庭理由，今次嗰個朋友仔係話家庭理由㗎。 咁咪 family 咯。 係啦 ，family 咁點用咧？咁樣你可以話咧。是用这个 Some changes with my family Some changes with my family 啊、 哦、是啊 即是我家庭有些变化 是啊、嗯、又或者呢 例如要生仔这样的、哦、是不是、啊、那是很大变化咯 是啊很大变化 是啊 又或者呢你不是屋企係個人出現一啲嘅理由啊或者變化，你可以話係、personal circumstances。 personal sir 咩話 ？circumstances 個人嘅一啲環境因嘅改變。 OK， 係 啦，咁啊呢個係屋企啊咁樣。好啦，如果你話屋企咧，好多時候咧都會用個辭職理由，就係想多啲時間陪屋企。 係啊。 咁咧，你可以话咧，嗱多啲时间陪屋企就 spend more time with family 啦。 哦，系噶，系噶。 咁就好简单嚟噶。 系啊，咁咧，如果你系谂住咧，我个理由想话咧，扩阔我嘅眼界，想离开呢间公司。又或者咧，系我想咧放自己一个长假周围去。你可以话 long vacation。 啊！呢个日剧嚟噶， 系啊， 你可以话咧系 ，It's time for me 系咩啊 ？Say goodbye to broaden my horizon. It's time for me 咩话 ？To broaden my horizon. Horizon 啊，即系嗰个水平啦。 哦， 扩阔自己嘅水平。 又或者咧系，你可以话啊， 我想环游世界咧。 如果啊，游世界咯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系啊系啊 ，yeah go go go，to travel abroad 都得嘅。好啦，写完理由咧，咁你通常点样啊？ 拜拜咯，同佢 系啦，但系你总 会客气啊， 好客气嘅。 哦，系咩？ 唔系唔使客气啊，肥妹仔要好客气。通常咧都 话 gas 啦咁样， 会有啲客气说话嘅。 哦，我知啊，多谢佢哋咧，一直以嚟 栽培啊， 系栽培系咪啊 ？Thank you for 咩啊？ 咁咧你可以话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系啊，你可以话咧 ，Oh， I appreciate the support and opportunities that you has given me。 A lot 噶， 哦系啊， 又或者你 咁唔 appreciate 咧？得唔得啊？ 咁啊，好唔客气咯。 唔啊， 我而家讲要客气咩？ 好好好， 你又都可以讲啦。话你所话多谢，你可以话I deeply thankful。 deeply thankful。哇。 For my experience of working。 啊，呢个都好舒服噶，讲得 类似呢啲咯，系啊。 最心多谢。 咁如果你想多谢你啲同事咧， 系啊系啊，有冇啊 ？It has been。A pleasure working with the team. 哦，你应该咁讲啦。 Pleasure working 系啊，要写低。 你爸爸应该要写多啲呢啲字啊， 系嘛？辞职信。 Pleasure 唔系，佢系多谢，多谢人嘅说话， 咁 系讲辞职信噶。 哇，都好多嘢学噶。 系喎，好叻喎。 写一封咁嘅信。 咁我想问有冇讲咧？最尾咧，咪签名之前上面咧，系咪又系 you are sincerely 啊？或者系 regards with love 啊，嗰啲字噶， 咁都系呢啲噶啫，有唔同嘅咩 ？Your best friend 咯， 咩？ 你最好嘅朋友咯， 唔会咁讲噶， 系啊， 好易啫嘛。 下次不如教中文点写 啊？都系 sincerely 嗰啲嘢咋？ 好啊，知道。 我最中意嗰个咧，我最中意嗰个 Kobe Bryant 咧，佢当年咧第一次啊，唔系第一次，佢退休唔再打篮球咧，即 系 等于辞职。信啦，佢嗰句咧都系咁写噶。佢话咧 ，My heart can take the pounding, my mind can handle, but my body knows it is time to say goodbye.、 Oh, it's time. 佢话佢话咧，我个心仲顶得住噶，我其实都仲可以继续噶。不过佢话咧，我个身体咧就顶唔顺啦，系啊。 咁佢呢个解释都几好， 好感性噶、 哎。我哋调翻转啊，调翻转就仲啱用啊。 系啊，然后咧，我哋最尾嗰句咧可以学 Kobe Bryant 咧，佢自己答自己咧。咁佢唔捨得走啊嘛，但佢都要走喎，佢就自己答自己咧，佢話 And that's okay, I am ready to let you go、 oh, 我哋都會講呢句㗎 I'm read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Lo Chow I'm ready to let you go 伤心怎将你抱起？不舍得开心，留来给你欢喜。以为这样定会升起，会令奇迹感染你。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也不舍弃。装饰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诱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我用神余力气抚摸，诚实地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放手给我，也许相恋这条路。想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跳舞。一般都不会结果，诱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活，我用神余力气抚摸，诚实地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放手给我，也许相恋这条路。 有谢霆锋嘅非走不可啊！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啊吓。咁、风速范围咧，晏啲又会预告俾你听咧，我哋有呢个 风 骚生活小确幸啦。 彭仔全天候处理。 嗱，我想话咧，即系各位听众喺阵子仲有几分十分钟时间啦，自己拉拉筋下，咁啊做下伸展下先，自己伸展下先，系啦。 长者体操， 因为你唔拉筋，你就会拉亲噶啦。 咁我系长者嘛，呢度三个之中， 你都系半百啫嘛，你使乜嗌长者？ 即系你都系五千万， 唔系你 系半 亿，系半亿，系半亿嘅， 半亿新抱啊！ 未生日唔系啊，未生日未计啊。 好啦， 好啦，去执 好啦，系啦，真系。好啦，一阵间我哋听下睇住我哋诶丰收生活小确幸 有 拉筋， 仲有我哋今日有 下一站边度 系 啊？下一站边度咧？我哋都预告下啦，我哋会有咧加拿大嘅华人社区系列啦。 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咗加拿大咧，即系放宽咗呢个叫做喺读书嘅方便嘅申请啦。咁跟住又讲下啦，成日都话加拿大嘅华人社区 好出名噶嘛， 大到咧真系好似即系令 小香港咁样噶啦，已经 系咪够？ 咁睇下你加拿大边个城市啦， 咁系咪边个城市都系有佢嘅小香港， 應該最誇張都係温哥華同多倫多嘅啫。 咁都係，係 啊，得呢兩個大城。 唔係就個問題，究竟佢哋嘅 大城 社區大城點咧？係 咪真係唔識英文都可以去到嗰度生活咧？ 我相信都係 嘅，係咪啦？ 係啊， 即係嗰個叫完善嘅配套，去到點樣啦？ 晏啲， 係啊， 晏啲可以講下。 可以喺度留言啊，即係喺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嘅 Facebook 度留言啊。 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係 啊， 分享 少少。 而家未有人聽你電話住，晏啲啦，晏啲啦。好，我哋而家開始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咦，多咗几个音喎？ 系啊，有啲变化啊嘛，真系 多咗几个音喎。 喂，系咪留意下嗰个 气泡啊？ 系 啊， 搞完咁多之后已经唔记得咗想讲咩啦。喂，旅游气泡， 旅游气泡 系 啦。 睇下大家究竟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噶。 系啊， 呢个心理测验咧， 去得到先去。 唔系啊，就系你究竟有几恨去旅行？ 系啱啊， 系啦，去新加坡啊。 系啦，因为点解咧？唔单止你去嘅程序复杂啦，你付出嘅金钱亦都高昂啦，所以你嘅时间亦都要多啦，咁究竟你肯唔肯咧，都继续去啦。 系啦，咁啊先讲下嗰个即系你唔好话去唔去先啦，咁就系嗰个 新加坡， 喺新加坡嗰个团费。 系啦，而家团费嗱，咁啊有啲旅行团咧就已经咧出咗呢个咧差唔多万几蚊嘅呢一个嘅费用噶啦，唔系你可以唔跟团都得嘅。 我唔跟团都得咩？唔系，唔系专属航班咩？ 机票 咩啊？你自己买机票嘅啫嘛。 哦， 而家唔使跟团啦，你自己买机票嘅啫嘛，你要专属航班。 你要 买嗰班机 啫，系啦，要买嗰班机系啦， 系啦，只不过有旅行团咧，佢就已经推出埋咧一个即系成个 package 咁解咯。 系啊，咁啊旅行团咧就系讲紧咧，哇，都团费大概啊六七八千蚊噶都 唔止啦。如果你咁有咁玩法， 点啊？ 咁啊嗱，如果你先讲，不如讲个程序先啦。五月二十六号最快咧就喺下个月二十六号咧就会重启呢一个咧港府同埋新加坡两地嘅旅游气泡。 系啊， 咁咧暂时就每日咧两地各一班航班往来，咁咧，但系如果咧即系疫情稳定嘅话咧，可以由一班咧就变两班嘅之后啦吓，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究竟你要点飞咧？我哋先讲香港自己呢一 part 先啦。 计下日子咯，嗱，即系女士们最精嘅，不过男士们就唔该你，如果想去嘅都计下时间啊。 第一，你就一定要系打足两剂疫苗，一定要两剂疫苗，然后。仲要等多14日， 系 系啦， 佢又冇特別係話 冇 邊 只 個牌子， 冇， 喂，你望都望佢，唔好講啦，大佬， 唯一出離開 地方就 要， 唔好制啊， 無端端隔，無端端整突啦， 佢一間淨係要你著某個牌子，你就死得啦。 所以，但係頭先阿豪仔已經講啦嘛，幾多號啊？ 26號， 係啦，咁所以咧要喺。最遲五月十一號咧之前咧，你要打埋第二針疫苗咧，你就先至可以咧搭第一班機。 係啦，我想話咧， 呢度得我可以 噶。科興同呢個 伏必泰 咧，佢哋兩個嘅第二劑個相距係咪唔同噶？ 唔係喎， 都係14日啦， 14日 都係一樣㗎。 有一隻又21嘅， 唔係佢 可 以啫， 可以 即係用14嚟計係咪？ 係啦係啦。 哇！咁上次嗰位 28日咯， 嗰位朋友咪可以去好多次，佢打三針嘅咧。系啦，咁你一定要打咗两剂疫苗啦，仲要第二剂之后咧系要14日，你唔好谂住今日打听日飞唔得 嘅，唔得嘅， 即系要计翻28日，26号去到28日。 到翻上嚟咪即系依家。 系啊，好啦，仲要咁样，你唔好以为打咗针之后就大晒。咁因为咧，无论你系入境同埋出境咧，即系所谓离开同抵达咧，你之前都要做检疫噶。即系呢度真系你只能够话，哇，原来打针咧真系唔系大晒嘅。 系咪 佢 都 仲要你做？仲要你做核酸检测，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就分别咧系做四次啊，即系咧每一笪地方咧离开抵达咧两地前后后都要做检测。 系啊，因为喺新加坡翻嚟咧之前咧都系要啊嘛，系咪？ 系啦，嗱，咁啊问题就嚟啦，因为咧嗰个钱就好金下嘅。你喺香港做检测咧，政府提供咧就$240最多咁样，你要自费嘅吓。但系如果你去新加坡咧，佢就一定要去用佢哋当地自己嗰啲检测啦， 指定嘅系咪？ 佢都系$200，不过波子， 哇， $1,169。咁所以咧，人哋帮你计个数啦。如果你成个检测嘅 package 斋检测啫， 个人 啫，一个人啫，$3,000， 系啦， 冇咗啦， 净系检测啫， 净系检测嗰部分， 净系检测，即系来来回回 机票团费就再加$3,000检测， 系啦， 系啦。咁 你 头先嗰个，唔系嘅，有啲团费咧，佢就会包埋检测嘅。 哦，咁好啊， 佢咪加翻钱喺上面啫嘛，傻仔嚟嘅。 你呢个太太 傻仔嚟噶， 即刻都同我翻 咁跟住仲有咩？ 唔系咯，好啦，咁跟住咧，仲要你去到当地咧，无论你跟团定咩都好咧，你一定要用私人交通、的士或者私家车咧，由机场咧要前往申报嘅住处，一定要咁样噶啦。咁咧你就要隔离至接获未有确诊嘅检测结果之后咧，你先至可以离开。 系 啦，即系你去到都要再检测嘅，不过就唔使隔离。 系啦，咁但系要等到报告你之后，即系话你阴性啦，先至可以出去。 系啊，咁同埋咧，你去到新加坡咧，一定要用佢哋当地嘅应用程式，佢嗰个唔知叫做咩 Trace 咩， 佢嗰个叫 Air 啊，我揾到嘅。 系啊，总之佢就要用当地嘅安心出行啦，简单啲，你就要去到新加坡当地咧，用佢嘅手机 app 咧就记录你去过嘅地方啦，咁样。 咁我相信如果跟团嘅话咧，我谂啲即系团友 或者嗰 啲叫导游 travel pass 啊， 哦 OK， 类似嗰啲嘅东西啦，系啦， 应该会帮埋手啩， 系啊， 如果系个人咁就自己 全部。我想知啊，玩完翻嚟之后， 使唔廿一日？ 翻到嚟14日咧，其实就唔使，因为你打咗针啦，同埋你系呢个气泡啊嘛，你就要接受检测。不过就唔使再有嗰个所谓嘅即系隔离措施啦。 即系话翻到嚟唔使喺个家居隔离十几日啦。 系 啦， 但系我喺新加坡上机之前翻嚟啊，上机之前 要你咪 嗱 出发前72小时要检测，回程前72小时检测，翻到嚟当日再检测，然后咧你仲要保留咧14日咧你喺新加坡嗰个追踪行程嘅。 我想话咧，因为我咁啱咧有张机票就系咁咧，嗰个航空公司话俾我听咧，原来仲有一样嘢要喺新加坡买，就系买一只咧系 COVID-19。天嘅 insurance 哦，保险 啊， 系，但我揾嚟揾去唔知几多钱咯， 系啊，所以嗱，而家就紧要嘅，因为咧新加坡入嚟香港佢唔使打疫苗，我哋出去就要打疫苗， 打齐两针先得， 我哋系好有信心，好安全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非常严肃处理同每间合作实验室的检测过程、安全守则和防止感染安排是否妥当，需要认真严肃处理华大基因近日出现的检测问题，认为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果将为受影响市民带来困扰，食物及卫生局会评估之后应该采取的行动。林郑月娥指出，虽然近期本地确诊和源头不明个案减少，但都要严阵以待，其中检测能力尤其重要，认为政府在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时都要顾及会否因为一个惩罚行动大大削弱整体抗疫和检测能力，相信会做好适当平衡，目前最重要是和华大基因合作做好检测安排。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预告，食物及卫生局下昼将交代有关疫苗气泡的措施。他指出，在抗疫新路向下，政府要争取尽量让各行各业可以逐步有序回复正常，避免日后再一刀切管制营业处所和社交距离措施。业界过去和当局多次开会，寻求最好方案落实今个星期四开始进一步有序放宽复业。林郑月娥又说，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上星期在广州主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之后在当地和他作简单会面。韩正很开心，韩正是很关心香港的疫情，也都完全明白两地人员恢复有序往来对香港复苏经济至为重要，希望香港继续做好防疫工作。香港和新加坡最快下个月26号重启航空旅游气泡，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最少14日后才可以前往当地。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贺柏良说，打针不是双方要求的必须条件，但他个人倾向双方都要求各自居民完成接种才更为稳妥。贺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台湾疫情控制和内地差不多，近期主要是入境人士引发的零星或者群组感染，社区控制得很好，因此特区政府可以同台湾方面商讨气泡安排，香港同越多地方建立气泡越有利，以便恢复经济活动。警方拘捕七人涉及伦敦金片案和洗黑钱案，牵涉款项2亿3000万，大约有110名受害人。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稍后会交代案件详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5点，跌37点，成交金额7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1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8蚊，跌6.8；美团311.6，升6.6；腾讯控股621.5，跌7蚊；盈富基金29.2，跌2仙；中国平安84.95，跌1.05；阿里巴巴227.6，升3蚊；港交所491.4，冇升跌。小米集团26.35，跌5仙；力劲科技10.14，跌3毫；中芯国际25.2，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8.2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8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39美元，卖出177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佢頭先喺度示範嘅啦，唔係我而家拉你，我驚你扶住你，你明唔明啊？要扶持你啊嘛！ 我哋要再扶你，再扶你，係啦。嗱，而家咧直播室咧，我哋就已經準備咗咧開 live 啦。咁我哋首先又同全球環嘅聽眾打個招呼，你又見到直播室裏邊咧會有桂花田啦，會有程振鵬啦，仲有小弟嘅，係我喺度嘅，係啦。 我仲要保住你啊！一陣間你萬一有咩事翻唔到工咁點算？ 係啊，嗱，我哋一陣間咧就會由咧直播室裏邊年紀最大，但係身手最靈活。激佢田振鵬， 一阵间你会见到一个咧咬到咧牙眉烂残，一个唔知咩人咧。 哇！但 系 好， 就系田振鹏， 好快做完噶咯。 系咩？点解啊？ 咁唔会做好耐嘅啫嘛。 你唔系有四节嘅咩？ 四节系， 四节腰骨你有系啦。 桂花田，你帮我要做描述咁样， 我哋一齐描述啦。 嗱， 如果我见到做得好嘅话咧，我就即刻抽水咧，我一齐做。 系啦， 我就见得好嘅咧，就打赏$2。 唔系，如果见到难嘅就唔做啦。 唔系，我觉得真做你应该做啊。 哎呀，我好耐冇扭腰啦，已经。 问题系啊，因为你成日都系要即系去揼骨按摩嘛，咁你咪应该好似咁样要扭一扭，系咪先？ 系，因 为 咧今日 我啲又唔得啦，肥膏太多咧，扭唔知去咗边度噶啦。 其实你咁先做喎，应该。嗱，我哋而家咧就。我开咗个 live 啦，大家可以喺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嘅 page 度咧，就会望到我哋咧三个准备咧就做呢一个嘅抽筋动作 噶啦。好明啊，佢系逆筋经入边啲招数。 我哋咧请阿桂花田咧将我哋屋企啲值钱嗰啲家当咧收埋佢先，费事俾人妒忌啊！有几个乾隆 嘅 花樽啊，见到啊，有啲人过嚟偷 我 哋啲花樽。 我镶金啊，同我病翻埋佢。 你镶金牙，收翻埋佢。好啦，如果我哋准备好嘅话咧，我就开始 tour 咯噃，我就准备咯噃。 你想点啊？ 你想点啊？ call 埋电话啊！ call 咩电话？ 系系系啊！我哋都要讲，我哋呼吁下，我哋下一站而家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下一站边度？ 下一站边度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咧跟住咧就可以讲下啦。我哋下一站边度系今日讲加拿大嘅华人社区究竟系点样？系咪 帮到？ 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大家手啦？ 不如你可唔可以一路一间做动作咧，一路做呢个呼吁？我哋不如就加个挑战俾程振鹏，佢一路拉筋，一路扭腰嘅时候，一路就话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下一站边度？唔 系边。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诶，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Come on,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Wilson Cheng, Cheng Jun Pang. 好耐冇人叫我呢个名字。 Yeah, come on, Wilson, 你要做啲咩运动啊？今日要同我哋做运动啊吓。 Let's get physical. Let's get physical. Come on, baby. 好，嚟啦，你嘅拉筋操系做啲咩嘅？ 呢个咧就喺网上揾嘅一啲好简易嘅拉筋啊，小动作。咁咧就话咧颈啊、肩啊、背脊啊、条腰啊嗰啲嘅痛症咧都可以咧即系慢慢咧消除啊，同埋系帮助呢方面嘅，可能强化啲颈背腰肩咁、 哦。但系你冇颈嘅，你同桂花田一个冇颈一个冇腰啊。 我有颈链嘅，我有颈链真系有颈嘅。 你有冇听过新光颈靓啊？ 系、哎、我知道，仲听到皮光肉滑添，真系。 冇颈我 系咪开始？我使唔使再歪翻之前？ 呢、這个咧，我另外嗰边有个荧光 我系睇紧嘅。 好嘅，嚟啊！ 呢一招咧叫做逆筋经，系啦。 逆筋经系咪真噶？ 逆筋经入边嘅呢一招数，咁咧就 大师嚟 解决咧啲痛症咁样嘅。咁其实咧，佢好简单嘅啫。 咁咧就我唔揸麦啦。 好，我帮你揸住，嚟啊！ 唔系我等啲听众难受，我见到佢哋两位咧同易筋经真系扯不上关系，抽筋经 嚟。先嚟，先嚟， 首先只脚咧，人哋教噶 吓，平脚， 抹开 同你膊头差唔多嘅， 双腿分开，平肩咁样抹开。 系啦，咁就踩住个地下啦，梗系。 好啦， 咁啊就 好难先影到佢只脚啊！我哋尽量教个镜头影到噶啦， 系啊， 人高冇办法， 系冇错，好影到啦，跟住咧， 跟住咧就先其实左右冇所谓嘅。做边先？咁我不如做咗右边先啦。 好啦， 好 啦。 可唔可以主持人，我可唔可以除咗 口罩？可以， 你除晒啲罩都得噶，除咗口罩之外， 除咗条裤都仲未得，未得，未得，我哥未得噶。 系啦， 好，先嚟做咩咧？ 呢个叫咩啊？ 你右手递高，搔少少，将个格拉底打出嚟，好臭。 嗱，好彩 个右手发向。喉嚨 好彩，假底冇濕汗咋，因為失禮。 呢個咪就係正宗 model 影相嗰啲標誌姿勢咯。Oh yeah， 係啦，右手咧就哎呀擺喺個頭殼頂後邊枕住， 就掂住個耳仔， 掂住耳仔， 掂住左邊耳仔。 好啦， 呢個男男咧，佢頭先咧不停話自己手短喎， 係， 但係你都摸到啊。 跟住咧， 跟住呢個左手， 左手，左手， 跟住擺後邊， 擺後邊， 擺腰嗰度。 擰住面啦，唔該 你 turn 一 turn 俾人睇下點樣嘅。系啦，你见到佢只右手同左手系完全掂唔到嘅，大概系对面台嘅距离吓，证明佢个唔系手短，系佢膊头阔啫。系啦，冇错。好，跟住点咧？ 系咁啊， 系啊，跟住点啊？ 跟住咧就要 耷低头啊。 先咧就系由呢个右手嘅手踭， 右手手踭 就掂左边嘅膝头哥。 你呢个直情系嗰啲出边玩色仔咧，饮醉酒玩游戏。我哋摄影师可唔可以近少少咧，见住佢？ 我真系要咁样。 哇！呢个扭曲嘅身体啊！ 嗱，我见到佢好爆血管。 唔系你呢个直情系似咧，俾人哋查身份证，然后冇带，跟住俾人拘捕嗰啲样嚟。 阿 Sir， 我想踏住佢而家。 系啦，不过我强调系喺美国噶，唔系香港噶。数下先啦，未数啊，再嚟过啦。 佢红晒嘅， 佢得嘅。嗱，我哋而家嚟到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再谂下先。 八 啊， 有咩感觉？有咩感 觉？我都话我掂唔到噶啦， 掂到边度啊？你要掂到点噶？ 其实咧，佢系要个手踭咧， 要掂到左边膝头哥。 系啊，但系我只右手又要掂住左边 耳 仔噶。 系啦， 喂，你真系小心做，同埋各位听众咧，你要做呢个动作之前，你条腰啊脚你唔拉。定根咧， 我都系咁话， 你又真系抽筋嘅喎呢个， 就唔好强行嚟啦。记住呢样嘢啊，做到就做，做唔到 咧呢个你 OK 喎，又唔使怕走光，你不如试下啦。 走硬啊，你明唔明啊？净系身体夹粒底走啦。 哎呀，你边个叫佢着啲阔袍大袖嘅衫啊？ 做咗咧， 离晒谱 一招啫， 一招先， 一招系第一招。你我想问埋嗰句，你有咩感觉啊，彭仔？ 肩痛。 肩痛， 肩唔痛， 肩唔痛，即系痛痛走晒啦，即系痛症 走 晒， 即走， 系咪咁啊？ 要多做啦 ，OK， 多做啊！ 喂，咁跟住咧就到第二招咧，就 系嗱， 你只右手 keep 住喺后边啦， 继续系掹住你 左手， 继续收少少格拉底， 系啦。 跟住下一招咧就系要向左边拧啊个身， 左边拧， 左边拧， 左边拧个身，然之后咧就咬腰。 但你只脚系点噶？你只脚系即系随住佢转嘅，然后咬腰，哇哇露埋底啊，露埋。肚腩毛都露出嚟啊！ 哇， 系啊！边个叫你咁？你扣楼啦！ 我头先扣楼 啦！ 我头先同佢讲咗 件衫事啊！嗱，而家我影住自己先。嗱，唔紧要啊！我一阵间就会见到程振鹏噶啦。系啦，嗱，我而家又拧翻过嚟，我哋扣楼啦嘛。 扣 楼，我哋拧翻过嚟啦。 搞到我都失禁咁 嘅。继续第二。 失咩禁啊？你失手咋？嗰啲叫做。 就失身啊！ 情失禁。 哎呀！ 我先 揾咩路？ 豪情在位。你自如情失禁。 嗱，而家咧佢进行嘅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咧，哇！你睇佢啲情，一个唔该，如果叫你 数啊，八秒啊， 啊五四三二一， 做乜嘢啊你？你呢个似系拍成龙大哥啲电影咧，俾人哋攞散弹枪打中咗，成个向后咬腰而家。 佢似个呢个雕塑咁样样，我想问 啊，似啊， 呢一个动作 就放翻开，松翻，同埋个过程咧，人哋系话要注意呼吸。 咁你仲系咁不停咁讲嘢喎？ 系咯。 我想问呢个动作咧。你系咪系条腰咬咬咧？ 喂，你得唔得噶？条腰，你听日翻唔到工大件事喎。 好腰好神， 唔系啊，系 O 唔 OK 松咗？ 系咪松咗啲啊？ 真系松晒，觉得 喺油纸咧，喺油纸。 你要加翻句，头先你话你好腰咩话？ 好腰好神， 好 男 人 啊！ 我哋加句俾你，好腰好神好声啊， 好声 啊，真系咪咯？ 咁我哋试第二个方向， 第三个哦，第二个方向 啦， 要平衡翻嘅。 咁啊，左手咧， 咁我咪要 左手就搭住耳仔， 搭右边嘅耳仔， 系啦。 咁 咧， 右手咧 就 后边， 腰后边。 好，跟住咧就转边。边咧 就左手掂右边个手踭掂右边个膝头， 系啦，所以而家左边咧就掂右边啦。个右边可唔可以个镜头兜住佢 睇到啦？睇到啦！ 我见到，喂，今次掂到， 睇到个睇唔睇到个样啊？ 佢掂到 红卜卜啊！见唔见到红卜卜个样啊？ 青筋都现埋 咗 佢啊！ 但系佢发现你庞大嘅身躯阻住咗啊！一系程振鹏，你拧过嚟对住我哋嘅摄影师得唔得？哇，对唔到佢唔喐噶啦，唔好喐佢啊！佢就系惨啊，死啦！死啦！你暴毙啊！即刻就翻唔到工啊！你哋而家真系哇，好惊啊！哇，一出闸相当齐啊！而家只马走翻上嚟，呕白破有啲白点添啊！ 头先咧，你 成身汗 喂，你左手系掂到右边个头啊，膝头啊！掂到啊！ 冇掂到耳仔咧。 哦，系啊，哎呀！ 即系你有一边系松啲，有一边系紧啲嘅。 系 咁解噶。好，跟住第二个招式咧， 就系头先一样啦， 就 反方向。 系啦，右边咁样咬腰，咁样向上望。 啲听众咧就话啦：你好腰力啦，鹏仔做高难度动作啦，不过威威 枪， 你数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系啦，阿维维咧就话： 呢个姿势几吸引。 你呢个动作真系实在太过卡啊！而家头先见到嗰个，阿 Jo 咧就话啦：正常人系做唔到噶咁样。系啊，咩啊？有冇九阴真经啊？有人问你。系啊。做完都晕啦，系啦， 到阿田做啦， 咪到我做啊，到豪仔做啊。 佢话要你除咗件 jacket 啦， 我唔制啊。 系啊，头先你露咗咩啦？已经 唔得唔得，真系有啲嘢睇到， 真系会俾你睇到噶，影到你哋啊， 你 又劲 啦，真系。 咁好啊，你去指导阿曾志豪啊，我影佢啊。 系好啦，我 指导曾志豪，系啦系啦。 好啦，你过嚟啦。 你去嗰边。 好啦好啦，我试下啦，睇下得唔得啦。 嗱 ，OK 啊，冇问题啊。嗱，揸住个麦，揸住个麦。 好啦， 咦，你唔系去？ 唔使去呢度啦， 你唔系后花园嗰度做咩？ 好嚟啦，真就 首先只脚擘开，就同你个膊头成水平。 唔使擘得咁咩噶？ 唔使擘得咁大噶， 系啦。 哇，你条裤好残，买条 有力练啊 ，vintage 啊，识唔识嘢你？ 哎呀，买个条俾你啦。 跟住做咩？ 嗱，你跟住咧，将嗰个右手系啦，握去后脑嗰度垫住个左耳，系。你嚇戴住 headphone 好嘢啊！ 定係注意 見到啦，見到我摸住右邊係游刃有餘啦，摸到啦已經。 係咁咧，隻 手 手放喺後邊， 我覺得 放喺腰嗰度，咁樣擺平。係係 啦， 啱啦啱啦，唔好扭劈劈花。 我真係覺得 好輕鬆啊！跟住咧要 做 啲咩？ 好輕鬆。 嗱，跟住咧你企定原地先，然之後你咧而家烏低向前烏，咁你個手踭咧要掂你個左邊嘅膝頭哥，你膝頭哥要。 屈地嘅膝头哥系啦，哇，做得好好啊，周子豪，我完全觉得你咧，完全系可以再多啲啊！ 二一，慢上， 系， 哇，好啦，哇，喺你个镜眼镜起舞啊！ 这叫做感觉，我愿意，好飘逸啊！我觉得而家， 我想问你松唔松啲啊？我想就 而家直情系豪松啲啊！ 跟住仲有头先嗰， 我要做平衡噶，要做翻另外一边噶。 你咬腰，你未咬腰向后咬嗰个， 一定要即刻平衡咗先啊！如果唔系痛噶 会。系啊系啊系啊！ 哇，你好似做乜嘢咁样？ 其实呢个动作咧，真系有啲卡。 Hello， 你都未话。 而家已经 为 三二一， 五斗米接紧腰啦，已经。 你掂唔掂到膝头哥啊，曾志豪？ 佢掂到啊！ 哇，好叻啊！ 手长真系唔同啲， 真系唔同啲。头先我见到插牌嘅系一嚿反转， 唔敢乱做，跟住咬腰点啊？ 都 你 hold 翻边一边先，系冇错。 右手啦，跟住点啊？ 跟住又系啦。 右手又掂住后边个耳仔，左边耳仔，左手又摸住自己条腰，跟住然后咧， 你向 上咬啊， 右边咬。 系啦， 向右边，向后咬， 系啦， 然之后咧要转一转嘅个身。 喂呀，你唔好飞机先，好冻咩 ？Street， 然之后跟住咧就咬腰咯。喂， 系啊， 系啦，个眼望天，系啦， 好正哇！ 四、三、二、一，慢起。 停身， 师傅， 我真系觉得有问题。 晨光第一线， 黐咗线啦佢。 我今日有咩感觉啊，曾志豪？ 唔系，冇乜特别嘅头晕咯。如果你咁样恶咧，你真系唔做开，你个头咪会恶，咪 系啊， 脑充血咁样啦。 OK， 但系真系红喎你块面。 会噶，大佬啊，你个头咁样过山车嚟噶，直情系。 你做翻平衡啊， 先，跟住向左边啊， 系啦，唔系啊，另一边啊。 头先我系呢边啊嘛， 只手啊，错啊，系啦。 咩啊？头先唔啱 咩？唔啱啊！你而家系啱，你而家啱向另一边啊！佢想向，佢想攻击你。 眼望天， 系啦系啦，八秒一， 我 系 唔会讲出革命党嘅下落噶。但系呢个真系好似好型啊！ 八九 秒，我讲出嚟啦。 慢起，慢起，慢起， 平身。 好啦，有情真牌，有桂花田啦。佢哋两个做噶，唔关我事。 喂，唔系，我想问翻。 好想做系咪啊？ 唔 系， 我做唔到。一龙我冇腰，第二龙冇颈。 讲讲你嘅感受啊！ 系啊。 我觉得而家好舒服啊！ 系咪肩痛肩唔痛啊？ 我觉得唔方便嘅日子已经离我远去咗啦，系啊！而家我可以喺青草地里面跳舞啦。 对唔住，头先见到你咁啊，昂身嗰个样咧，我真系好想 中落去系嘛？ 我真系好想。 你未见过咁平嘅腰咧，你都冇咯，可能啦。 真系好板 咧，好板啊 ！iPad 咪我咯， 但系我想话咧，可以反映到兩樣嘢，一就係咧手長， 手長 係 著數啲 啊，可以掂到嗰個膝頭哥啦。但係咧，佢就咬唔到條腰啦。 係啊， 係嘛？條腰比較麻煩啲。 Trace 話咧，豪仔你好似天氣先生咧，俾暴風吹草嗰個造型咁樣啊！啊，哦，係啊，冇錯，就係咁咯。 不過大家真係唔好夾硬啊嚇，嗰個手踭掂唔到膝頭都唔緊要嘅。 哎呀，我老豆都睇緊喎，即刻睇緊我直播。哎呀，好好啊，真係。 辛苦曬，加油啊，聽眾啊！ 即刻做多兩下。老豆做得几好啊，系嘛？我真系咁啊！希望 奉劝大家吓，即系唔好立乱做啊，要照顾自己个体质啊。 要有所谓做好热身，了解晒自己嘅身体情况先能够做噶。 仲有记住做之前要做 warm up 啊。 系啊，呢一个咧就系叫做简易版嘅 易 筋 经。 系啦，最好揾翻达摩师傅教你吓。 拜拜， 多谢。系啊，多谢，拜拜。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点点叨叨，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系啊，风啊风啊，今次系吹风啊！ 系啊， 想和你吹吹风嘅张学友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头先我先挂住咧去形容彭仔，唔记得讲啊。系啦，下一站边度？12点将会咧，而家听你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8。今站系去讲紧加拿大华人社区。 系啦，你有冇去过当地咧？嗰啲唐人街啊，或者华埠嗰啲地方咧，可能佢嘅影响力啊，或者佢规模系点嘅咧？欢迎打嚟分享嘅18723888。 分享本港和新加坡的机制，以及和其他有意建立气泡的地方商讨。被问到会否和台湾建立旅游气泡，又同华说如果大家有意愿可以倾谈，但手上的地区不包括台湾。对于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至少14日之后才可以参加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有听众在节目说自己是新型肺炎康复者，医护建议只接种一剂疫苗，关注能否参与旅游气泡。有同学说不希望讨论个别个案，但对方需要征询医生意见，如果健康情况不适合打针亦有豁免的空间。有同学又说假设一名香港居民参与旅游气泡回港探亲，如果在港逗留少过90日就回新加坡，可以豁免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预测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5点，跌37点，成交金额8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1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8元，跌6.8；美团313元，升8元；腾讯控股621.5元，跌7元；盈富基金29.2元，跌2仙；中国平安84.85元，跌1.5元；阿里巴巴227.2元，升2.6元；港交所491.6元，跌系升咗2毫。小米集团26.3元，跌1毫；中芯国际25.25元，跌1.5元；力劲科技10.26元，跌1.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74，瑞士法郎8.477，欧元6.041，加元6.256，新西兰元5.601，欧元是9.368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2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67美元，卖出178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第二线，而家龙尾在温思劳街。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在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怡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去西贡方向比较车多，排到去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神光第一线，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日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 stay 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做完运动之后咧，又要喐一喐你嘅手同埋脑啦吓，因为你可能要同我哋讲下咧，加拿大呢一笪地方咁多人中意移民，佢个华人社区究竟系点嘅咧吓？ 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啦，或者喺我哋嘅网上面咧留言咧都讲下啊，加拿大究竟系点啊？你之前去过系点啊？你而家将会可能打算去嘅话咧，又即系有啲咩问题，好想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咁啊？ 系啊， 或者你做咗啲咩资料搜集，觉得？哎、其实那里都几好，几有 钱。咁样啦，当我哋讲话要移民到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咁啊语言啊适应咧系好大关键噶嘛。咁有啲人咧拣加拿大咧，我听过好多都系话、喂，嗰度真系好多香港人，好多华人，佢嘅华人社区咧，直情 香港人已经够啦，系咪？ 系啦，直情系规模庞大，即系好似讲到喺八九十年代，即系如果用翻以前嗰啲经验咧，成日都好似讲到就 即系 饮茶啊， 唔系，同埋好似嗰度咧冇外国人咁。 唔系，同埋你好似好容易就揾到一啲咧香港嘅，无论系艺人啊或者咩咧，可能你会喺嗰度出现啦。咁啊，我就讲一样啫，大家可以补充下其他嗰啲。不如我就听过最多就话喺嗰度咧，仍然都会有好大嘅所谓华人电台。咁所以有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朋友啊，譬如可能话李婉华或者卢业薇啊呢啲朋友咧，都话喺嗰度佢哋继续可以有一个环社区，系可以承载到咧，就俾佢哋喺度开麦啦，就做广播嘅。咁你谂下，你做得即系一个传媒机构嘅，如果你话我成个埠仔得两三个，咁冇人听噶嘛。 系啊， 咁一定系有足够嘅社群， 先至可以话有成个 中文嘅频道。系啦， 香港嘅讲紧， 系啦， 广东话啊， 即系讲你讲紧系有咁多人啊嘛。咁所以譬如呢一点咧，究竟你有喺加拿大住过啊、生活过嘅朋友咧，系咪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喂，嗰度个华人工作机会咧，系咪真系可以好大？ 系啊，阿南鹏仔，你去过加拿大？系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嗰度？即系你感觉到佢嘅环境？ 我就去 过 呢一个 温哥 华 ，OK 啊， 都系啊，都系个大 主要呢两大城市噶啦。 对上一次去就2019年嘅9月啦，8月9月啦。咁其实系嘅嗰个你话香港人讲广东话呢样嘢咧，其中一个感受系话俾你听，你就知道系点样流行化啦。 点样 啊？ 即系咧， 全部中文字嘅嗰啲餐牌。 在我家人的地方睡的时候呢，有啲人行過咧，喺你間屋行過咧，講嘅咧都係講廣東話， 即係我哋 個人感覺，你瞓緊覺都覺得似係仲喺香港咁。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近年咧，廣東話都唔係最主 流 啦， 係 而家係 普通 話，普通話就好流行，因為其實喺温哥華嗰個城市咧，都好多唔同嘅新移民嘅，除咗係香港嘅啦，亦都有嚟自係大陸嘅啦，亦都有台灣啊、越南啊呢啲嘅地方， 好多亞裔。 裔喎，即係話 係啦。 咁所以就係都係話華人咯，係咪？ 係啊，咁華裔咧都唔少啦，咁所以就普通話啊、廣東話咧，其實就語言方面咧，即係你唔講英文咧，其實都生活到。 咁我想問啦，嗱即係嗰個社區咧，係究竟係點樣大成點？即係話你去任何地方都會有中文字去俾你睇嘅，係完全你唔使擔心英文嘅問題。 係 嘅，就算係嗰啲收銀姐姐或者係入油，我咩都好啦，係咪都會滲一啲我哋嘅華人喺度咧？ 或者咁講，以往咧可能講到去外國一啲城市咧，如果要揾華人嗰啲地方，你就會話唐人街， 一定係唐人街啦， 以温哥華為例咧，其實成個温哥華 就係唐人街啦， 你係唔需要去唐人街，即係係嗰個即係華人嘅容易揾到嘅方嗰、那個面向咧就係咁樣啦。咁你話喺嗰啲餐牌啊，或者油站啊咩嗰啲？都其實已經冇話好，你話要刻意揾個中文咁樣就都唔使，好容易揾到中文嘅。佢差唔多都中英拍住相咁樣， 係 咁犀利， 係咯， 雙語嘅咯。 除非咧，你係去一啲所謂咧係即係叫做佢哋當地人去嘅地方，譬如話係 downtown， 即係 downtown 嘅商業區咧。咁嗰啲就算嗰啲mall咧，佢哋都係主要都係外國人去經營啦，即加拿大人經營啦，咁嗰啲會比較多翻咧，就係英文做主流啦，即係喺 downtown 嗰度就會。 咁我想問啲街咧有冇寫中文嘅？ 好奇問咋，個別都有 嘅。因為我見咧唐人街咧，外國嗰啲，除非英國嘅唐人街咧，咁我就見到佢寫埋中文字。 咁嗰度唐人街一定有啦。 中文同英文對照咯，咁樣。 你話啲 街名、 大嘅公路啊嗰啲咧，我又冇乜印象係中英文。 喂，但係佢嗰啲商店咧， 我就想問商店。 因為如果你話以前唐人街咧睇片嗰啲咧，美國啊咩咧，其實有啲似我哋啲濕貨街市嘅啫嘛。即係你成日都明佢唔係喎，你唐人街都可以有啲現代化少少㗎。咁加拿大。点噶？都系 好 旧式嗰啲嚟， 香港嗰啲牌子嘅。 唔系，但系佢唔系全部都系街市档嘅，佢系咪会唔会 都 有 翻一啲或者系 时装店啊？ 食肆。 譬如头先讲到话嗰个中文电台咧，中文电台其中有一个机构，中文电台机构咧，佢就系一个商场里边噶嘛。咁嗰个商场本身就已经等同你而家平时啊喺香港嗰啲嘅商场一样系咁大型，咁里边都系有超市卖湿货又有咁样噶。 系，我呢度见到咧有一个介绍咧，佢话加拿大如果你话要。講多倫多同埋温哥華以外咧，佢話仲有個地方咧就叫列治文啦。咁同個列治文咧， 列治文咪就喺温哥華裏邊咯。 哦，係喎，温哥華嘅列治文市係喎係喎。咁咧佢呢度直情咧再將佢 細啲 出嚟咧就寫住話小香港。係。佢話列治文直情係一個小香港。咁佢點介紹法咧？佢話喺列治文 香港仔中心。 唔係啊，佢話列治文社區裏邊咧，直情係有呢一個叫做River Green 呢個社區啊。有好多华人嘅商场啦，有唔同嘅 shopping mall 啦，咁佢话咧，直情喺里边步行几分钟咧，就会有华人酒家啦，有华人超市啦，咁所以系啊，所以难怪佢话咧，即系佢 sell 楼盘嘅时候就话咧，呢度难怪就被誉为系小香港啦，好多人都中意喺呢度住嘅， 即系 话 你 啊 喺 唔止 啊，系 啊 ，OK， 系啊，不过系比较早开发咯 ，Richmond， 哦系啊，咁咯嗱，咁咧嗱，我哋其实想听下咧，就系譬如话喺加拿大个华人社区嗰个完善程度系点啦，之余咧嗱呢个问题都紧要嘅。会唔会影响咧？你融入当地嘅嗰个即系情况咧？点解咧？嗱，听落好似好矛盾咁样，喂，咁多同声同气，咪帮你融入咯？但系调翻转咧，真系有啲人几十年都唔讲英文噶嘛？佢嚟嚟去喺个华人浮仔度咧，就唔使出去啦。即系话可能佢唔需要了解加拿大本地嘅生活文化，佢哋嘅语言啦。 老华侨啊，你先。 我都唔知系咪就系老华侨啦，因为如果你讲到咁舒服咧，因为我见如果网上面咧有啲人系会话咧，好似一个所谓嘅舒适区啊， 系 即系你啲人去到嗰度咧，你唔使点走出去啦， 即系我唔需要接触其他人噶啦，我只有自己嘅生活搞掂。 系啦，嗱，谂下你听电台又有华人电台， 系啊， 你去食嘢就去酒楼啊、超市啊、电视机啊， 睇节目又系有华人 嘅电视。我哋香港有啲报 睇无线， 系啊，我哋香港啲报纸咧，佢直情有嗰啲叫做加拿大海外版噶嘛。有几个都系嗰啲咩美东版啊、明报啊、星岛都有噶嘛，即系你其实直情可以咧，就算你唔系上网， 你当地买报纸，可能你都系睇到华文噶。 你揸车听收音机咧，都可以听到佢有两个中文电台咧。 系 咯，你听咧，其实同听香港嗰啲真系冇分别。 系啊， 佢哋啲歌咧派台嘅咧一样同我哋。 系啊， 同可以同步啊。 同步， 即系 其实 software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嗱，呢个唔知道会唔会反而咧，可能有啲朋友，如果你有过来人经验咧，可能你都会劝大家，喂，假如你真系想拣移民嘅话咧。反而叫你唔好去咁多呢啲环社区，可能你根本走唔到，除非你话冇㗎啦，我退休㗎啦，几十岁我唔係諗住即係适应新生活嘅话呢，係咪有呢种咁样嘅考虑选择呢？ 唔係喎，但係如果係计我第一次呀咁计，即係真係諗住要离开啦去嗰度啦，我又觉得我宁愿咁样去慢慢重新适应先，慢慢再远离少少。 你就呢一类囉，但係总有一啲朋友係真係想唔 一步到位呀、啊、 想再过呢一种咁港式嘅生活，佢真係好刻意想过外国嗰种生活。 外国几好啦，如果係嘅话都唔会去即係嗰个。 系啊，咁就真系唔好拣，唔好拣。 唔系噶，所以就系、是、所以就系两种唔同选择咯。有啲人纯粹想离开一笪地方啫，但有啲人唔系想地方，我想有文化。 系啊，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今日特别系讲紧加拿大嘅环社区啦。咁当然啦，我哋上次都有比较过啦。譬如如果你话喂唔系喎，英国、美国嘅佢哋嘅唐人街啊嗰啲咧， 啲咩好楼啦，系总之 系 啦 吓。咁究竟 亚洲啦都可以， 有冇人可以比较到咧？边边嘅华人圈子系最劲嘅？ 系 啦，如果你话我要好舒服嘅话咧，有冇边笪地方咧？你去到得㗎啦，淨係講廣東話，保證你生活到嘅，都可以。 即係老人家都唔怕嗰只。 係啦，可以打嚟即係比較一下嘅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啦。我覺得衣食住行特別係譬如醫療嗰方面咧，可能有啲人特別關心嘅就係、是，可能我都係想睇中醫咧、 嗯， 我想執劑藥啊。咁、嗯、嗰個華人嘅呢種文化會唔會就真係 都真係普及到 加拿大？ 係 啦，可以幫到你咧，係啊。咁啊，歡迎大家可以打嚟，無論你係曾經移民過加拿大啊，定係如果嚇。嗯你而家想喺呢几年里面有呢啲发展咧，华人社区算唔算系你一个考虑嘅因素嚟嘅咧？吓、 okay ， 电话号码18723881878，18723881878。 走得太近，爱侣色上。承诺与责任，心愿从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 嘅好情人啊，电话号码18772388啦。今日讲下加拿大嘅华人社区啊。咁如果你有英国啊、美国啊、其他唔同嘅西方世界咧，你都有经历过佢哋华人社区咧，都不妨打嚟同我哋一齐比较一下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位朋友咧，就真系长途电话打嚟啦。 系啊， 就系喺加拿大嘅，你系边个啊 ？Annie，Annie， 我系 Annie， 系 我移民咗嚟廿几年噶啦。 系你边个城市啊？ 系我喺 Richmond 啊，都系 BC 版嘅。 就系头先讲呢个小香港，系咪真系咁香港噶嗰度？ 系啊系啊，咁基本上我都唔使讲英文嘅。 系、 嗯、 啦。 咁系啊，因为其实呢十几年嚟，即系我初移民嚟嘅时候咧，都仲需要咧喺银行啊或者某啲地方都要讲下英文嘅。咁、但系真系呢十几年咧，尤其是喺 Richmond 咧，你基本上咧，你国语同埋呢个广东话咧系好普及嘅。咁而家所有嘅银行咧，咁都、即系都好多时都有啲中国人咧都会喺度。 即 係做一個服務咯， 工作人員都係講廣東話或者係華語啦，係 係啊。系唔需要讲。咁我其实我头先听我想讲嘅嘢咧，阿彭仔已经讲晒噶啦。 唔系，因为我都久不久都要去下探亲啊嘛，所以都了解咯。 但系你觉得有咩？啊，你继续啊。 系， 我想回应一下咧，头先阿豪仔你讲咧就话融入。这个社区呢、其实真的有的，因为我本身呢都有些亲戚朋友呢、来了温哥华呢都成几十年了，即是三四十年了，都有五六十年的都有。那他们的圈子呢、都是真的在自己那群的。那因为即不用说个个都讲晒乡下话中文啊广东话就不用讲英文了。那变了他们即系都系喺翻自己各个框框咯，即系都会有嘅。咁、但系你话另外一方面就系话，我以前咧未嚟，即系未移民嚟之前咧，我都听过啲人成日讲话，外国人嗰个圈子咧好难打得入嘅，尤其是你喺工作方面，你因为你系唐人，你唔会融入到外国人嘅圈子啊，你唔会升到职啊，即系你系差啲嘅咁。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喺依家嚟讲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啲唔同咯， 有啲改变， 即系转变咗啦。喺近呢十年八年啦，定系近呢几年？ 因为我本身啲朋友啦，我有朋友啦，咁我个女咧，因为我自己就已经退咗休噶啦，咁我冇出嚟做嘢，咁我就冇接触咁多外国人啦。咁但系我啲女咧，咁佢出嚟社会做嘢咧，咁佢都喺啲外国人嘅公司做嘢。咁佢哋都有好多外国人同埋中国人一齐做嘢，都做得好开心。 咁唔同，因为你个女系咪加拿大出世噶？ 唔系啊，香港出世噶。 哦， 唔系咁，即系佢去咗好耐啊！我意思系话， 唔系上一个礼拜啲听众讲话，如果有所谓华洋嘅分别咧，佢讲紧无论你几流利都好咧，咁你个面孔，所有你嘅 accent 都唔系当地咧，就会有分别。咁但系 Andy 就话而家好似有啲改善。 哦 ，OK， 系咁其实嗱，咁咁讲啦，外国人。都有好有唔好， 啱啱啱，我哋自己都系啦， 唔系呢个世界全部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而家嚟讲，即系俾我感觉上就系话，中国人同我国一齐做嘢咧，都我觉得系佢哋都唔会话太过抗拒你嘅，都一样都好开心嘅做嘢。咁你话升职咧？中国人一样可以升到好高喺我个人嘅公司。 喂，吓，Annie，但如果我想问一下咧，咁你啲细路咧，佢有冇话咧，佢中意即系所谓啊群啲华人圈多啲啊，定系佢都好想系冲出去咧，即系融入加拿大当地噶？即系有冇啲分别嘅？你见到佢自己嘅生活？ 我而家我两个女都融入咗喺加拿大嘅生活，佢哋好中意加拿大。 即系佢朋友系外国人啊，定系 华人？即系佢会唔会都系留翻喺？ 有外国人，有香港人。 即系咩人？ 两边朋友都有，系啊，系啊，系啊。 但你有冇嗰阵时特登拱出去咧？就话喂，你唔好成日留喺华埠区里边咧，出去啦！你同人讲英文咧，使唔使有呢啲咁样嘅鼓励噶？ 应该 唔使噶，因为 叫翻嚟 读书啊，佢哋读书已经，因为我哋即系温哥华系多元文化噶嘛，即系加拿大多元文化，乜嘢人种嘅人都有噶。咁佢读书嘅时候已经接触好多外国人， 系， 咁变咗佢出嚟做事嘅时候，咁当然啦，佢哋因为都有一口流利嘅英语啦，咁就可以同到啲外国人沟通，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 過嚟好大個先過嚟嘅嘅人嘅嘅細仔咧，譬如即係十幾歲啊，十幾廿歲過嚟，可能佢喺語言方面咧，未係咁啊咁好啊，所以佢就其實有啲抗拒，唔敢接觸啲外國人，或者少啲。 如果你要介紹咧喺當地最好嘅華人嘅一種服務咧，你會覺得係邊種即係最啱到你心意？會唔會即係睇醫生咧？你就中意揀翻呢啲？自己中醫啊，或者咩咁樣噶？ 咁會喎、如果睇醫生，因為始終咧，我哋即係喺醫學上嗰啲英文咧，即係我哋都唔係咁叻噶嘛，咁所以我哋睇翻家庭醫生，我哋都係睇翻 啲華人嘅 中國人嘅， 係咯。所以我就懷疑呢個可能係最想有一啲華人文化幫助咯。 溝通到啊嘛，同埋佢知道我哋體質啊嘛，成日都咁講。 係啊，可能係呢個方面係嘛。OK， 喂，咁啊先多謝你先 ，Andy， 因為時間關係，係我哋多謝你，祝你生活愉快。好冇 ？Thank you， 好，拜拜， 多謝 Andy， 拜拜。嗱，我哋依家繼續翻嚟，可以講下咧，唔同地方嘅華人生活嘅嚇。咁啊，頭先醫療講咗少少啦，咁啊，1872388，歡迎你可以打嚟，無論係加拿大啊，定係其他英美澳紐啊嚇。依家繼續下一站邊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汇控公布今年首季列账基准除税前盈利58亿美元，按年增长79%，按季急升3.17倍。经调整除税前盈利64亿美元，按年急升1.09倍，按季急升1.84倍。两个数据都好过市场预期，不排斥。集团行政总裁殷耀年表示，集团在执行增长和转型计划方面进展理想，并进一步削减成本和风险加权资产。虽然局势仍未明朗，经济前景已经有改善。他又说，集团在发布去年全年业绩时提到，没有计划在今年按季度派息，但会在八月公布中期业绩时考虑是否宣布派一次股息。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非常严肃处理和每间合作实验室的检测过程、安全守则和防止感染安排是否妥当，需要認真嚴肅處理華大基因近日出現的檢測問題，認為假陽性和假陰性的結果將為受影響市民帶來困擾，食物及衛生局會評估之後應該採取的行動。林鄭月娥指出，雖然近日本地確診和源頭不明個案減少，但都要嚴陣以待，其中檢測能力尤其重要，認為政府在考慮採取下一步行動時，要顧及會否因為一個懲罰行動大大削弱整體抗疫和檢測能力，相信會作出適當平衡。目前最重要是與華大基因合作做好檢測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預告，食物及衛生局下午將交代有關疫苗氣泡的措施。她指出，在抗疫新路向下，政府要爭取盡量讓各行各業可以逐步有序回復正常，避免日後再一刀切管制營業處所和社交距離措施。業界過去和當局多次開會，尋求最好方案，落實今個星期四開始進一步有序放寬復業。林鄭月娥又說，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上星期在廣州主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專題會議，之後在當地和他作簡單會面。韓正很關心香港的疫情，亦完全明白兩地人員恢復有序往來對香港復甦經濟至為重要，希望香港繼續做好防疫工作。緬甸反軍事政變引發的衝突持續， 路透社報道，緬甸軍方同當地少數族裔武裝組織克倫民族聯盟在東部接壤泰國的邊境地區發生激烈衝突。報道引述泰國民眾聽到猛烈的炮火聲，社交網站上載片段見到當地的山頭有火光和濃煙冒出。克倫民族聯盟發言人說，他們在清晨佔據緬甸軍方一個哨站。東盟代表週末在印尼召開領導人特別會議之後，緬甸各地仍然有零星的流血衝突。當地傳媒報導，至少一名男子在曼德勒市被開槍打死。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同星期四初時間中有驟雨，星期五同埋週末大致天晴，日間炎熱。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910点，跌42点，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1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8蚊，跌6.8。美团312.6，升7.6；腾讯控股621.5，跌7蚊；盈富基金29.2，跌2仙；中国平安84.9，跌1；阿里巴巴227蚊，升2.4；港交所491.8，升4毫；小米集团26.35，跌5仙；中芯国际25.25，跌1.5；快手277.6，升3.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日元108.2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人民幣6.487，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100点，跌26点。港金現價報1646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9.88美元，賣出1780.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怪物小姐 ，Hirai Ken featuring I Miu， 平井坚 featuring I Miu， 爱妙。 誰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诉说。宇多田ヒカル，宇多田光。 吞电、感电 ，Unity Kenshi， 米津玄师。 Komura， 严 ，Lisa。 Kuno Hane， 无垢的羽毛 ；Tamaki Koji， 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 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咁啊，讲开加拿大嗰个华人圈咧，我哋上网咧见到有啲文章嘅分享咧，有一个都几得意嘅，佢咧系一个台湾人嚟嘅，咁啊佢去咗温哥华，又系有移民嘅经历啦。佢就话咧，佢十几廿年前咧，佢话佢嗰阵时见到咧喺加拿大咧有一条叫做咧华人歧视圈啊。华人歧视链啊，应该一条链啊。咁咧，佢自己嘅感悟嚟嘅。咁当然， 究竟有啲乜嘢嘢系会俾人哋歧视嘅咧？咁 唔系，即系佢意思系咧，原来喺嗰度咧，人有分三六九等嘅，就算都系华人咧。 嗱， 呢 个系佢自己圈里面。 当然呢个系佢嘅体会啦。咁唔知我哋有冇啲听众，你听完睇下，你觉得对唔对路啦？系啦，嗱，佢就讲紧系都有差唔多廿年前嘅，即系成条链嗰个一二三四咁样滑落嚟啦。佢话咧最高级咧。就是所谓的 CBC 啊，即系话咧 Canadian Born Chinese， 即系话喺当地 生啊，我哋叫做 系啦，即系话咧虽然系亚洲面孔，但系咧一口流利嘅英文嘅，佢话就第一等 喺嗰度就系出世 排最顶 嘅，排最顶嘅。咁第二等咧，佢话咧就系香港人，香港人。第三等咧就系大陆人， 系。 然后最尾嗰等咧就话呢一个台湾人，佢话佢嗰阵时佢哋自己咁样划分。咁点解咧？佢话因为大家都容易理解咧，佢话当年嘅温哥华咧或者加拿大啦，就比较多嘅华人咧系香港人嚟嘅，所以佢话咧， 睇先，如果佢讲紧二十年前啊， 八九十年代一定系啦， 八 九十年代一定系嘅。佢话佢作 为晒啲楼价， 系啦，佢话佢作为台湾人咧，当时去到温哥华咧，佢话你如果唔识讲英文，就固然好难沟通啦。如果你唔識講廣東話，亦都冇計嘅。佢話咧，佢講國語咧，佢話佢嗰個年代佢舉手咧，啲waiter全部都唔睬佢嘅，因為唔識啊嘛咁樣。咁所以佢話佢就自己會有呢一種 覺得被歧視。 係啦，佢話佢覺得自己嗰個排位係咁樣嘅。咁當然佢 二等 嘅。係啦，咁當然佢話而家就唔同咗啦，可能你會多咗好多講普通話，無論你嚟自大陸啊，你係台灣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就話佢曾經見過嘅一種咁嘅鏈嗰個排序咯， 都唔錯，即係 唔出奇， 係啱嘅，都有咁嘅經歷嘅，同埋有個咁嘅階段嗰、那個演變啊。你而家講就算係華語啊，講普通話、講國語嗰啲咧，佢未必係台灣或者係大陸添嘅，佢、可能係越南嘅華僑啊。又或者 係華僑，即係即係華僑啦， 嗰啲啦咁。韓國都唔少噶，而家韓國嘅移民喺温哥華，咁所以其實咧温哥華咧，我覺得係美食天堂嚟嘅，佢嗰啲嘢咧真係好好食嘅，即係譬如話係你越南河粉咧，佢係。是好正宗嘅，因為你移民得過去嗰邊開間， 佢就會用煮佢嘅正宗方法。 嗰啲嘅越南粉嘅鋪頭咧，嗰位朋友嗰個大廚就係咁樣 嚟。Okay， 好啊，啲聽眾都有啲有啲留言啦，咁樣我哋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啦嚇。阿 Winner 咧就話咧，佢話啱啱聽緊你哋講温哥華列治文區，佢話真係啊好多最多香港人，佢話講廣東話嘅即係個個都係噶啦，佢話有酒樓啦、茶餐廳啦、餅店啦、菠蘿包七。中醫咧應有盡有嘅，咁所以點解會話係成一個小香港就係咁樣啦。咁啊，Elena 都就話啦，老實講啊，真係好多中國人嘅，甚至見過咧係主流大公司咧，都有人咧用呢個中文咧開會嘅。咁當然咧唔係日日發生啦，中國人咧公司亦都唔少。咁咧不過咧工資待遇咧就未必及得上主流啦，咁樣所以可能就會低少少人工啦。係 啊，亦都有朋友就話咧，你知唔知一般香港人唔中意住唐人街㗎？系啊，我 其实好残噶啦，即系唐人街已经 系， 即系今时今日，即系反正我唔使一定要去唐人街，就已经买到好多 哦。咁啊，各有所需啦， 系 啦，各有所需啦。呢啲 有一个朋友就话咧，我以前喺温哥华Vancouver Island 啊嘅Nanaimo 啊，佢话喺嗰度读书嘅。 佢話咧當時放假咧就會 Richmond 佢嘅叫大統華嗰度咧就買東西，係啦，佢話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嘅。 以前我阿嫲同我阿爺就係啦，好威嘅，同你去大統華買咩食咩即係我過去嘅時候就會咁噶啦。佢好熟噶嘛， 即係 你識劉德華都唔緊要，一定要識大統華。大統華真係勁喎， 好型嗰條名，做咩好霸氣喎？ 好霸氣喎，真係呢啲可能就係一啲朋友即係 過往經歷。 过往经历啦，咁所以如果你都有一啲加拿大嘅环社区，你仲想分享嘅话咧，都欢迎可以 喺面书度留言啦。 系啊，可以大家面书留言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啊，等大家多个参考，多个了解。 喂喂喂，妈咪话靓仔有好多种，而咁多种之中最靓仔嘅，咪就系我呢种咯。大眼大鼻大正，唔使睇我全部毛，千奇百趣烟瘦还肥喺晒我呢度。你以为生得靓仔先会仕途好，但系几廿岁就红，我又觉得太过早。我唔系话比较天生定系后天好，我净系知道唔系自摸就叫食得好。妈咪话做人做事最紧要食脑，唔使下下靠个样赢人咁老土。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废又有乜位？我是靠食努力吞女仔，请你好好放低。你话隔离至靓仔，但我望望太耐有啲滞，有件腩肉沾住至好睇。That's right。都是观点和角度，才华洋溢左拥右抱，完全冇难度。大家睇住我开 show， 唔使知道笑。听到 Mac 泰呢个名，放得两声叫。讲到呢度明明我劲喺边，无论你有几努力，都似荷尔蒙车变。靓唔靓仔唔使咪再问我，扣晒全世界嘅女。嗰个就系我。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废又有乜位？我是靠食努力氹女仔，多你好多女仔。你话隔离至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块面有肉抌住至好睇。 食老系咁噶啦。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宇多田光、IMO 爱妙、米津玄师、Lisa、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头先系我个主题曲嚟嘅， 系啊咩啊？ 系咯，戴俊阳阿 Mark 啊，呢一只叫做我唔算靓仔啊， 系阿妈， 系啊， 你哋都系主题曲。 唔系你留意，佢中文博大精深，我唔靓仔同我唔算靓仔系两样嘢嚟嘅， 其实系啦，系赞紧自己啊， 系啦，即系我都唔算噶啦， 系啊， 系啦，即系或者话俾人听更靓嘅就我隔篱阿彭仔仲靓仔咁样， 算最靓， 系啦。如果你话我唔靓仔咧，直情有种哀怨嘅感觉。得啦，我知啦，我唔靓仔啊，咁点啊？系啦，所以我话一字之差，中文真系好正嘅，真系啊！ 第一呢排兴啲咁嘅歌吓，阿丽英啊，郑啊，我咩我 矮妹正选啊！ 大家留意，咁啊，唔知道加拿大嗰边兴咩咧？ 哦，系，真系唔知加拿大兴咩啦吓。而家旁边咧有一位，佢就喺加拿大咧翻到嚟香港噶啦吓。 哦， 佢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你好， 你叫咩名啊？唐 嘅， 唐系咪啊？姓王。 系。 是不是姓王啊？ 是没错。 是啊，王女士好啊，你是不是刚刚在加拿大回来香港啊？ 其实都 是 的，因为疫情 想 走 走不到。哦，即是你回来放假。 不想回去隔离。是。要去酒店住，我又 怕。我现在回去隔离要是什么怎样的情况啊，王女士？ 要住三日酒店咯。 三日啊？ 但你是本身那里人来的嘛，是不是？ 我移民咗过嗰边嘅， 系咯，咁唔系当你系加拿大人，喺自己屋企度隔离咩？ 之前可以，但系二月尾嗰阵开始实施咗，就改咗要喺酒店住咗三日先可以喺屋企隔离咯， 都系三日啫， 唔紧要啦。喂，咁我哋今日主要想了解一下咧，譬如加拿大佢哋啲华人社区系点咧？多伦多嗰啲华人势力系咪都好厉害噶？ 系，你系多伦多嚟噶嗬？ 系啊，我多伦多。 系啊，系咪都系好多噶？ 是 好多，其实好多中国人嘅，即系嗰边系好多好多中国人，即系downtown一定系啦。咁其他有几个city都系大部分都系中国人嚟嘅。其实即系咁样移民过去咧，都唔需要好担心，即系识唔识英文啊？因为其实加拿大几好嘅，佢好多部门咧，你去到即系申请任何一样嘢，佢都有已经有好多中国人喺度噶。 系，咁啊，即系个情况同啊温哥华嗰边就差唔多啊，系咪啊？ 佢比温哥華少好多咁又，即係佢只不過有一個喺，即係譬如一間，譬如你攞個 driving license， 咁佢會有一兩個中國人喺度，咁你可以唔即係就算你唔識講，佢都可以，你可以 招呼到你， 係啊，招呼到你。温哥華就唔同，温哥華你去即係嗰邊咧，就多數，即係你可能入到去。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人咁样咯， 好夸张。即系会唔会有一日，会唔会有一日咧，你落街见到外国人咧，系阿妈，我见到有外国人啦，即系会唔会咁夸张？喂，咁但我又想问一下咧，譬如你话好多可能系华人啊，中国人喺度开铺头啦，做生意啦，咁但系咧嗰啲习惯咧，系咪都系同我哋喺香港一样噶？譬如系咪一样可以讲价啦？系咪都系有啲话喂搭棵葱啊？定系佢哋咧已经有晒系啦，有晒西方？ 我都买嘢都喺超市嗰啲铺头度冇得讲价噶。 哦，即系冇嗰啲街市档嘅。 free market 啲 free market 就可以咯 ，free market 嗰啲就可以。 跳蚤市场 系。 跳蚤市场嗰啲咯。 咁嗰啲 都可以讲下价嘅，不过基本上都唔讲嘅， 即 系少少讲啫。即系温哥华我唔知，因为我多伦多， 都冇讲价，冇乜冇呢样嘢噶啦。 有啲黑人都會講嘅，唔係黑人，即 外 係 外國人。 咁都係一個客觀陳述啦，佢都係有咁樣嘅。咁你中唔中意咧？去到外國住喺呢啲環社區裏邊嘅，因為都係嗰個問題。有啲人就話好舒服啊，因為覺得即係好似冇離開過香港。但有啲就話咁，我咪即係等於冇接觸過西方世界咯。咁樣你中意邊樣多啲啊？ 係咯， 其實嗰邊咧個環境都當然係一定舒服嘅。如果你俾我揀，其實我係中意嗰邊嘅，因為香港呢個環境太過，即 係 出門口你太過多人，同埋即係好熱鬧咁。即係如果你又係即係年紀大嘅生活，其實係嗰邊過就好適合嘅。 咁但係會悶咧？ 會悶㗎。 咁啊要睇個人性個心態同埋性格啦。咁如果你個人得問係好動嘅話，咁你去到嗰邊，即係其實都有好動嘅嗰一 part 嘅。即係譬如你圍內一啲年輕人，佢哋都會即係會一齊去玩啦。但玩嘅嘢同香港係兩回事咯。即係 即而家已經多咗同香港一樣嘅，譬如去卡拉 OK 啊，出去睇戲嗰啲就會多咗嘅、 嗯。 以前咧就通常幾乎係去，即係你冬天去玩滑雪嗰啲類型咯。咁夏天就好舒服，去行好多，即係好多啲 trail 咧，好靚好舒服行，即係類似而家香港去行山咁樣啦。 咁、嗯、啊，嗱、嗯，呢啲毋庸置疑嘅，因為環境肯定係㗎啦。咁我想問咧，即係揾工同埋你嘅消費、生活等等嘅嘢，譬如話即係屋租啊、水電煤咧，即係又是怎样呢？ 贵 不贵的 嘛？是啦。以前就很便宜的，但是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呢、 嗯、 因为即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就太多人过了去了、 嗯、 那些屋租和屋价是上升了很多了。即比如我举例一个比较大一点，譬如在九几年那时候买一间四房不是啲 house 啊 ，townhouse 啊，系啦，三层咁样，即系一层系主层，一层系房，一层系 basement 咁。 嗯哼， 只不过系廿零三十万嘅啫。 加纸 咁，但系都系加纸，当然加纸啦。 系 跟住到而家咧，系可以升到140几万咁样咯。 系 加纸七倍，不过你九几年到而家都廿零三十年咯， 换翻做港纸七百万，都买唔到咁嘅地方啦。 即系平稳咁升嘅，但系而家咧突然间系可能。是高賣了， 需求大了嘛。 咁好啦，咁我想問，即係譬如喺度打工嗰啲人咧，負負擔得起咧，又係 揾幾多 揾幾多？通常一個普通即係、做餐廳侍應嗰啲咁咧， 好啊， 其實都係揾2000多元嘅啫。 2000多元。 咁佢其實政府有啲。都有，譬如好似香港咁樣攞、公屋嗰啲咁樣，但係咧佢就唔係同你交曬租嘅、你係要俾，要係俾。market price 嘅，但個 market price 平均呢一間一個兩房一廳咧，係1100元到啦。呢啲係講緊政府嘅被 provide 嗰個嗰啲福利嚟嘅。但如果你自己出去租一個 condo， 即係好似 apartment 嗰啲咁樣兩房咧，你可能2000几蚊加币咁樣咯。 咁 你嗰間 house 4房嗰啲就要。而家已經升到成4000几、5000元 嘅，咁係咯，咁咪即係生活唔到咯。 喂，但係我又聽佢個講法咧，唔知啱唔啱咧，就係話如果你避開華人社區咧，啲、樓就冇咁貴嘅咯。 即係遠啲啊，即係話係計幾松緊 嘅。係咪真 啊？但係而家已經咧，係你再去遠啲都開始貴啦。即係， 但 係 算唔算 係 係 一個鐘頭到嗰啲咧，已經係差唔多，即係都係平咗少少， 但 係都會同翻你。即係多人住嘅地方嘅都係差唔多價錢， 我因為 連屋價都係嘅。 我見有嗰啲咧移民地產版咧，佢會咁寫嘅。華人地區咧有好處就咩同聲同氣叽哩咕嚕啦，但係佢話最大嘅負面作用咧就係好貴㗎。你華人聚居嘅地方咧，啲樓啊炒到好貴嘅咁樣。 係啊係啊，就算你租咧，而家租都好，真係幾貴。你租一個 apartment 都2000几蚊，只不過係有可能一房兩房咁樣嘅啫喎。 明白明白。 已經啲樓咧越嚟越似香港係好細，500几尺。咁樣咯， 咁啊真 係咧就係實用面積嚟嘅。 同埋而家我發覺咧，喺譬如你講多倫多同溫哥華都好啦，佢哋啲樓咧開始起到咧喺路邊咧都起到嗰啲樓，同埋佢啲 townhouse 都有人住。以前咧外國朋友咧，佢哋唔會住啲咁喺馬路側邊嘅樓噶嘛。 哦， 但 係 外國人啲外國人就話中意住冇咁多人住嘅、 即係而家佢哋 地方 爭地方， 香港人同埋內地人就好中意嘅咯， 方便 啊嘛， 好多內地人。即係好似譬如你唔知你有冇聽過 Waterloo 呢間大學啦？ 有話鐵路嗰、那個。 係啊係啊，佢裏邊咧係直成九成嘅人都係內地人嚟嘅，香港人都少，係內地人多咯、 哦。 有啊有啊， 係啊，但係有個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可以分享嘅就係、是、話，譬如去到嗰邊，因為多人都太凍啦，佢凍嘅時間係。即係差唔多9个月嘅嘛，都係六月開始先可以會暖啲嘅。咁但係到8月尾已經涼㗎啦。咁即係我即係如果真係人想移民去，我覺得喺香港考咗車牌先去咧。咁你去到可以即刻考車牌。如果你一次過 pass 咗佢個 highway 嗰個試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即刻揸車，就會舒服啲咯。如果唔係咧，你考到譬如你試過唔 pass 或者你冇車牌，你再重新去考咧，你要等起碼1年。你先考到個車牌揸車咯，咁你嗰陣就好痛苦噶啦，因為搭車太凍啦，喺出邊你要零下幾度，你去等車，即雖然其實佢已經很好好嘅，佢你可以 check 到佢個 schedule 係點樣，但始終有時即風雪影響咧，就會。 即係你喺度等車都幾慘咯。因為有一次我都等咗兩個鐘頭車，因為我、啊、即係我當時拎架車去整，我冇車咁去等車三幾、哦，我等咗兩個鐘頭車，我翻到只腳咧，哇，生曬一 凍曬， 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值得考慮嘅，唔好淨話哎呀個環境好好啊，咁即係各方面咧都要睇啊，係啊， 係啊。不過頭先你講開買樓咧，我都聽人講咧，就譬如話英國咧。咁多咗香港人想過去啦，佢、話有啲發展商咧，直情就話嗱，知你哋香港人住慣咧高樓大廈嘅、就唔慣，可能淨係住 house， 因為住得比較偏遠啲啊嘛，又冇管理咧，中意搭 lift 啊嘛， 冇安全感啊嘛，我哋話啲看家㗎嘛， 係啦，所以佢話咧，佢哋就會特登新起一啲咧新嘅大樓，佢話咧，你好容易會分嘅，如果佢入去住 apartment 啊，住高樓大廈咧，應該就香港人或者啲移民咯咁樣，咁可能都會有一個生活上面嘅分野咧，可能有陣時你會影響到當地啲。建筑啊，嗰啲发展咁样噶，真系 都会噶。 咁你而家翻嚟，你仲走唔走噶？定系你等到几时啊？再翻去啊？ 通关啊？ 我会走，但系因为我两个女仲喺嗰边嘅，我会翻过去嘅。 即系等疫情可能稳定啲就再走。 稳定少少先啦。 O、okay、 K， 即系香港同加拿大两个生活嚟嘅，即系你都系退休，其实嗰边系。真係都一個係幾好嘅地方嚟、 啊。好，多謝曬黃女士電話先 ，thank you， 唔該曬， 多謝你， 拜拜。嗱，咁我點解咪認識咗啦？加拿大嘅環社區力量啦，究竟有幾咁同香港似啦？係啊，如果你真係要考慮唔同嘅地方咧，你可以有好多因素可以諗下啦。兩個鐘頭等車你得唔得咧？嚇， 係啊 ，OK， 聽日見， 好，再見，拜拜。